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人最紧要风骚，最紧要快活。我是小张张。 我是最不喜欢造句又最不喜欢 IQ 题的蕊仔，竹马老师以及普天下的老师，今日老师节快乐。 Happy Teacher Day！ 早晨，我是马小强，今日所有嘢取消。 好嘢！ 系咪走得啊？ 马老师万岁！ 方红啊， 你可以走先。 梗系唔系啦，各位同学仔，继续翻学，继续听我哋节目3个钟头，而家开始。 Yeah！ 早晨，早晨。 29度嘅温水系湿度72%啊！我哋今日星期节目多爆棚啊，当然啊，坐喺度留喺呢个坑下电梯低台旁边，话俾你听有阳光，有炎热炒，有骤雨，无冬自动嘅风。树窿树窿，让到嚟窿。开咗之后，唔知道学生仔嘅感觉系点咧？会唔会开始有啲开始啲压力？所以今日嘅树窿树窿，同你讲下学生仔嘅压力。 嘅早上十点十九分咧，呢个香港电台嚟风骚浮人吓，嗱屋企嘅成员有好多种啦，有人啦，有唔系人啦咁嘅样。讲紧咧就好多人咧对宠物咧就好似屋企人一样嘅。今朝咧睇一条视频咧喺内地咧有个小妹妹翻幼稚园，其实咧好多家长都知道咧翻幼稚园嘅第一日咧系好焦虑啦，好唔想分开啦。 你问阿表姐就知啦。 系啊，如果系第几个礼拜啊？ 佢 系二礼拜计， 佢就同我哋报告就系话佢就究竟个女系点样。我觉得真系，唉，好抽心啊，好揪心嘅一件事嚟啊，嗬！睇住佢眼泪汪汪咁 落晒型啊，表姐。 系啊，我翻学啦，咁样你自己又唔舍得，佢又唔想 对住佢讲妈咪啊， 系啊，妈咪，好挂住你啊，咁样哇，你真系成个心融晒，啱 啊，仲有主任老师就知道啦，通常咧学生咧会有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甚至最。唔捨得媽咪嗰啲成個月嘅哭泣期嘅，即係佢臨翻入班喎之前咧，係會攬住媽咪。 我以前冇嘅，我以前最中意翻。 我有，我一兩日啦，我記得。 冇，我冇嘅，我完全冇。 你真 係 仲記得 㗎？ 記得喊。 記得。 點解唔記得？ 係啊。 記得我有冇喊？我記得我有賴，冇嘢啦。 賴咩啊嘛？賴皮咧。 賴皮啊！咁咧喺呢個幼稚園嘅妹妹咧就好唔想翻學啦，或應該話佢唔捨得分開。咁佢唔捨得分開，佢咪攬住媽咪喎，臨入班課之前。系揽住一只猫，因为呢只猫咧，妈咪讲咧话陪咗佢咧，即系由出世开始，一只猫已经系喺度噶啦，就好似佢姐姐咁样。咁所以咧，佢带埋只猫陪佢翻学，咁咪揽住佢。即系佢 会唔会太就佢咧？ 会 啊，有时我觉得要狠心啲嘅。 系啦，咁啊，讲到呢个宠物咧，你会唔会有时觉得咧？如果呢个世界上终于有一样嘢咧，一个机器又好啦吓，能够令到你能够真系同佢倾到偈咧，任何宠物都好啦，你会唔会？想咧， 唔使，因为我而家已经同佢倾到偈啦。 我有人咪得咯，点会攞个机器？ 唔系啊，即系个意思系可以 同 宠 物 啊 倾偈， 唔会 系吧？ 唔会。 我觉得而家我已经同佢倾到偈噶啦。 系咯，咪得咯。 我觉得咪得咯。 系啊， 系。 我使乜真要同佢倾到偈啫？咁啊点啊？倾到又点？倾唔到又点？ 我觉得我而家咧，我会同佢倾偈嘅。屋企嘅狗，我觉得佢明嘅。 系咩？你有冇闹佢啊？ 我梗系有闹佢咯， 点解啊？ 我又 佢做错咩事？ 各样嘢啦，而家唔即系好难细数啦。有时譬如佢太。猫猫唔会嘅，佢好热情嘅。咁咧有时咧，我一翻嚟， 你养狗就系想佢热情啊嘛。 我知，但系有时咧，佢嘅热情咧系会找损我嘅，因为佢我一翻屋企咧，佢会哇哇哇，或者好似一个好热情嘅情人揽住你咁样。 哦，咁你有啲问题啦，你要教佢啊。其实，因为其实好可能有某啲嘢咧，你系会 trigger 到佢嘅，就系话，你继续咁样啊。如果你继续咁样嘅话咧，阿主人就会高兴啦。 系 啊，其实你要谂下狗佢嗰个情绪，又或者佢就系佢嗰个表现嘅话，佢真系好睇你嘅咋，系嘛？即系其实，所以个就 系 你可能有某时有啲嘢嘅啫。哎呀，翻嚟啦，好开心啊！ 奖励咗， 咁其 实 你鼓励咗佢嘅就系叫佢就你跳高啲啦， 你 热情啲 啦， 你搲我啦，我开心啊，我中意啲咁嘅嘢啊，咁咯。我从来都唔觉得嘅就系小动物会有啲咩问题嘅，系个主人佢应该要点样同佢沟通。 好 ，OK， 好啦，咁啊唔讲一样嘢啦，咁啊 又唔讲点解？ 因为呢个系 tag 嚟嘅啫嘛，即系你想搵同宠物倾偈，因为如果继续讲我只狗咧，就好似讲咗啲嘢嘛。咁咧呢一个咧就有人咧发明咗一啲咧所谓 app 啦，就系可以用 AI， 佢个方法咧就系用咗录咗好多好多唔同国家嘅品种嘅狗嘅声音嘅分析等等等啦。咁咧据闻即系佢话有嗱呢个我唔知啊，即系佢据闻有啲人用过咧就觉得好神准，即系话咧系咦得佢真系明我意思咁样， 即系明 app 咯。 系 啦，嗱，佢嗰阵时我哋都玩数据测试啦，大数据嚟啫嘛。 你叫佢埋嚟系咪？我记得 叫佢埋嚟， 但佢呢个咧，佢净系话 分析 用人嘅 声 音啦吓。喂，譬如佢叫 Dolly 咁 ，Dolly 攞个 remote 俾我咁样，跟住录咗之后揿一掣就变成 wow wow wow wow wow 咁样。咁佢话嗰只狗咧，即系走咪担咗个 remote 俾佢，于是佢哇好犀利啊！ 冇可能，冇可能，我绝对唔相信。 系 你知唔知 真 系 好一厢情愿 啊？ 我知 系呢篇嘢嘛， 系 啊， 我 会 肯定揾两个打手嚟，喂，帮我写嗱。你试过真系 有冇拍到呢咁嘅视频啦？就算系我都唔觉得系真嘅。 系啊， 你而家所有嘅嘢一定要小心啲 fact check。 冇错，就算嗰条片都做到出嚟啦。 啱啊，而家 AI 真乜都做得出嚟啊，好得人惊啊！大家小心啲啊。 系啦， 我哋嗰阵时候都有学过 AI BB 班啊。 我记得。 喂，我而家翻晒嚟啊，即系有时你会讲紧就哇，而家原来可以咁咩 deep fake 啊，咁啲咁嘅嘢咧，哇，而家先知道嘅就 系 哇，好恐怖咯。 咩都做到出嚟， 系啊，乜都得。所以其实大家真系要好清楚。 好清楚，要知道嘅就系嗰啲嘢嘅来源喺边度。 冇错。 好啦，咁呢 app 嘅可靠性唔知啦，即系佢咁讲啫。不过我就谂啊，其实咧，如果真系可以同佢倾到偈咧，或者系咪真系可以打通咗以前嗰种叫做我估佢以为咁谂，或者佢估我咁谂咧，即系真系可以能够沟通到，又好唔好咧？咁样对于人同动物或者宠物咧，系咪叫跨进一步？ 你觉得咧？ 我觉得系可以系咁话嘅，即系有时咧，我明佢意思系从佢眼神啦，我唔知啦。如果大家要养狗仔，狗仔有眼神嘅，同埋佢眼神咧系有感觉嘅，即系佢会开心、唔开心、失望等等、兴奋。你从佢嗰啲叫身体嘅语言咧，你估到六七成嘅。咁但系如果佢真系讲埋出嚟，好似好犀利，即系嗱呢个纯粹一种叫幻想 嘅。嗱，我纯粹会觉得有一样嘢会比较好嘅咧，就系咧 Dr. Eric。如果是的话呢可以跟他沟通的就是你不用去试那么多东西不用去 check 那么多东西。因为如果你有带个宠物去看医生的话你会觉得就很头痕的。因为他又讲不到你又不知道他做什么总之你见他就是他又不吃又不饿又不哪里总之他很不开心。但是你其实讲不到什么给他的。如果你说 Dr. Eric 是不是去看这只狗的时候为什么你有什么东西他呜呜呜呜呜呜他就啊原来伤风。那么就可以立刻开药给他好好多。因为其实现在不完全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的时候通常就会是怎样呢什么都验。 系 咪 啊？又验血，又验呢样，又验嗰样，到最后尾其实出张单出嚟嘅时候，其实我作觉得啊，啲 vet 系唔想嘅，但你真系冇办法，因为你搞唔到嘛。有时就甚至乎佢就验完之后个乜事都冇。 佢会唔会心情唔好啊？ 心情唔好，我有试过，我有试过，因为我养过一只猫就系咁样啦。佢已经跟咗我好耐，同埋佢就系嗰阵时系一只嘅，养到大老猫，成日同我一齐瞓。你谂下，大家之间个关系几咁密切？点不知佢就有一只新嘅。猫仔嚟到之后嘅话咧，佢真系 jealous。咁但系咧就我哋就觉得佢唔会啦，点会系咁样啊？呢啲我系觉得应该系异人发嚟嘅啫，系你哋人会觉得佢就系咁样做，佢会咁样做。点不知佢真系有一段时间嘅话，佢就不停咁病，唔舒服，去 check 晒任何嘅嘢嘅话，都唔知点解。到最后尾嘅时候，那个 vet 真同我讲，佢就系话佢会唔会系抑郁啊？佢会唔会系唔开心啊？我哋先至 bang 恍然大悟，佢就话有冇一啲环境嘅改变，即系你搬咗屋啊，又或者就系你又要好大嘅改变，人都会嘅、啊，即系譬如可能嘅就系你两夫妇养佢，点解知突然之间有一个又你离咗婚咁样先算啦、 啊？ 即系佢都会觉得好忧虑嘅，即系点解会咁样嘅？ 系咪因为我啊？ 即好似嗰啲 B B 咁系咪？ 系啊， 佢爸爸妈妈唔开心，咪离婚，咪因为我？可能因为咁。 系啊。 咁所以佢就佢好唔开心啦，佢搞到自己病嘅，系、啊 有机会， 冇错， 系好大机会。 原 来 佢心理上啊，即系会影响到佢自己嘅就系，佢真系会好瘦，佢真系会甩毛，佢真系会唔开心。你见到佢嘅就系基本上佢总之佢就系佢唔高兴啦，匿埋一个角咁样咯，同人都好似噶。 系啊，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你话呢一样嘢系成立嘅，主人同埋佢嘅话，我就唔使啦，因为我相信我好了解佢。如果我锡佢，系咪？其实好多时候人同人之间，就算你讲出嚟嗰句说话，都未必系真心， 啱啊， 系咪啊？咁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就话，如果系嘅话，可以俾医生。俾獸醫嘅話咧，呢、這個就好好， 就正啦，協助服務。 係咪啊？佢一去就話俾你聽，係啊，呢排我唔開心，咁樣咁跟住你俾翻啲開心藥佢，咁啊， 係 好幾多咧？ 誒，搞掂啦， 但翻咁就有用啦。其實咧，咩寵物咧都有情緒嘅，有啲咧更加明顯。嗰陣時咧養過一隻大嘅呼鷹鵡，大嘅意思即係個體積比較大啦嚇。咁咧嚟到我屋企之後咧，咁我仲諗住咧，好同佢訂咗個靚嘅籠先，咁樣係訂咗個推得嘅，即係下面有個轆嘅，比較貴嘅。好啦，咁跟住不如一个专有房俾佢啦，咁样就搵一个杂物房咧，就摆咗佢喺嗰度，谂住咧即系唔好俾其他猫嘅，嗰时仲有猫猫狗狗，唔好俾猫狗骚扰啦，自己有间独有嘅房，哇点知衰啦，因为咧佢感觉咧好似同你成间屋咧分割咗，佢系好似坐监咁样，一个细笼里边仲有一间吉房，即系咩都冇嘅，净系得佢。 佢话到底我犯咗咩事？ 冇错。要陷入一个咁嘅如此嘅田地， 咁咧我同你冇冤冇仇。 其实点解你会咁做嘅？ 唔系当时我好幼稚，好幼稚咁，佢有个专属嘅房系佢嘅咁样样，即系啲猫咁唔可以。一嗱，我第一样咧，我觉得猫系会搞啲雀仔噶嘛，即系对佢生命有影响。咁我就呢度最安全啦，佢即系唔会入嚟咁样。点知咧佢太静，太冇人，即系冇嘢，即系咁啊， 掹自己毛咯。 系啦，于是佢就有后来就有拔毛症咁样样咯。拔毛症即系佢自己掹咗晒啲毛，咁又要系睇兽医啦，兽医问佢唔开心噃，你快啲拎翻佢出嚟啦，咁就摆翻出客厅。所有啲嘢真系 冇事啦，系嘛？ 好啲咯，即系一路会慢慢恢复翻，都要时间噶。因为佢唔开心咗，唔开心呢样嘢唔会突然间开心翻，即系佢慢慢好翻。 所 以你会觉得个就系宠物咧，即系动物同人嘅都一样啊，要关心嘅就系佢精神健康。 系、 啊、我哋好开心嘅就系我哋逢礼拜二嘅话，我哋就会有树窿，树窿要 a not alone。希望我就系喺今个月咧，我哋会划分为嘅就系所有嘅朋友开学嘅会面对嘅一啲嘅压力咧、 嗯。 今日我哋会针对嘅就系同学，好可能嘅就系开学嘅时候，佢哋会有啲乜嘢嘅心理健康需要注意咧、嗯。希望可以嘅就系透过我哋呢一个嘅环节嘅话，多啲去关心身边嘅唔同嘅范畴嘅朋友，好唔好？ 系、嗯、啊，非常好啊！咁做爸爸妈妈咧，除咗咧平时咧，即系送佢翻学啊，接佢之后，都可以多啲同佢倾下偈啊，睇学校发生啲咩事啊，甚至有时咧，如果有啲小学即系细个啲，去睇下佢啊，探下佢，睇下佢小息嘅时候，咦，有做紧啲咩咧？咁我以前都试过呢啲，咁其实多啲了解咧就会好啲嘅吓。咁、啊、另外今日都有 Billy 啦 ，Billy 都系今日吓、啊、，Billy 嘅 B 房菜都会继续出现嘅，同、嗯、我哋讲下唔同嘅煮嘢食啊。好啦，星期二嘅上昼十点半，听紧风骚快人啦。今日有阳光炎热，稍后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未来数天都系非常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七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作出重要决定，强调要发挥好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两岸与香港、澳门同根一脈，血濃於水，精誠合作，共同成長是聚焦發展的必要之路。作為中華兒女的青年企業家，都應該秉承天下為公理念，攜手共進。李家超出席港粵澳台青年企業家峰會開幕式，他在致辭的時候說，峰会将会有助更多青年了解国家发展，共同探讨湾区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他又说，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亦都是在亚洲唯一拥有五间百强大学的地方，具有雄厚科研实力和先进科研基础和先进的科技基础，吸引海内外人才来港发展事业，全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中环国富街九号一个大厦单位起火，一名86岁女子死亡，另外有3人送院。事发喺寻晚10点几，消防接报到场将火救熄，并喺单位内发现一名86岁女子，现场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单位一部电视机怀疑电线短路引致火警，现阶段并没有证据显示案件涉及刑事成分。另外，火警中有一男两女，怀疑吸入浓烟不适，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火警期间有16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与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将会在本港时间听朝举行，双方正就辩论做最后准备。辩论由美国广播公司主办，在东部城市费城举行。何锦丽已经在星期一下午抵达当地，而特朗普就会在辩论开始之前几个钟才会抵达费城。何锦丽在星期一播出的访问之中被问到怎样应对特朗普的攻击的时候，说特朗普的下限是没有底线，他可能会讲很多大话，因此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最新民调显示双方支持率相近，其中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特朗普在全国的支持率是 48%， 领先何锦丽一个百分点。美国广播公司和益普索的调查就显示何锦丽支持率是 50%， 领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95点，跌1点，总成交金额4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3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10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1.6升3.3，腾讯控股368.4跌2.8，盈富基金17.87系升3仙。美团117.6跌1蚊，友邦保险53.75跌2.5，汇丰控股67.4升3.5，小米集团18.46跌1.6，药明生物10.66跌6.8，康方生物56蚊升2毫，中海油19.08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98，日元143.27，瑞士法郎0.849，加元1.357，人民幣7.122，英磅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104，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6244点，升28点。港金報2329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3.44美元，卖出250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坏车啊，就喺上水噶，上水嘅宝石湖路马会道交界，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啊，咁包括埋扫管部路回旋处啦，同埋新运路，咁亦都影响到啦粉锦公路去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上水嘅寶石湖路馬會道交界，由於有壞車啦，咁而家寶石湖路啦、馬會道一帶都係擠塞。咁另外啦，掃管部路迴旋處同埋新運路一帶咧都受影響。咁而粉錦公路去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啦，龍尾就喺愛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个个都问我你而家喺柴湾呢度做，有咩睇法啦？我话你哋知唔知道而家我企紧呢个位就我出世个位， 出世个位啊！ 而家我哋嗰个校舍以前咧一个大嘅沙滩，咁僭建木好多嘅。咁我就係其中一間。 哇，好励志性㗎，校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泳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抗美援朝，浴血奋战，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 布书寒冬，战场上兄弟同心，誓要保卫家园。高淳、黄子琪，同气连枝。 国剧夜场《冰雪尖刀猎》， 星期一至五晚上9:35， 港台电视3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方舟快活人10:08，随着这个时代推进，人的心里面的想法啊、观念啊，种种都会有不同的。即是我现在这样想不会了，以前都会这样想的。这样网上有一个叫做爱情的进度表，爱情的进度表，是不是都反映现在一般后生仔看爱情呢？这样我想问两位，他里面其中一个他什么爱情进度表呢？就是说他热恋期、分手期。这样如果这个表上面他讲分手高峰期，情人拍拖的分手高峰期， 我估年尾， 即系第十二个月，系咪？嗱，我哋咁讲啦，一二三四，一路去到， 唔系我用季嚟， 年计啊， 系啊，十二月一月二月， 系啦系啦， 唔系、用咩计嚟计先？ 用 即系用年计啊，用一个 不如咁讲啦， 月计啊， 第一个月或者第十二个月，或者系 一年 第十三个月，即系系啦，即系咁样数落去，你估系几时咧？分手高峰期，佢讲嘅咋吓？你估系得？ 你 估系 点解唔关注呢样嘢？莫非 讨论下啫？ 估一估啊，第十一个月咧， 咪梗系啦， 因为周年纪念啊嘛，系咪 啊？ 想唔想同佢过第 十三、十四啊？ 过年第十一个月 咧，系 马先生咧， 你咧 都系咁咯， 都系年尾系咪？ 年尾咯， 其实如果 带唔带出嚟同佢去庆祝圣诞咧，买礼物， 原来佢话要买包包啊，我买个猪仔包俾佢。 哦，你识啲咁嘅人嘅，原来 呀， 咁又难为人哋会觉得咁样嘅，同你喺埋一齐，其实都系为呢啲。你检讨下自己啦。 嗱好啦，唔好激我啊！今日 我讲真噶，我而家好好地同你分析一下，你唔好赖人，你应该先谂下自己。 系 喎，明唔明啊？ 真系， 你一路都唔谂自己嘅话， 错过晒啲大好姻缘 啦。 嗱，我咧，如果作为我，即系都会觉得起码都一年啦，系咪先？边会咁快咧？但系如果呢一个进度表咧，佢所讲咧，分手高峰期系第六个月。嗱，佢系咁，佢系咁写嘅。第一个月咧叫甜蜜期，第二个月幸福期，第三个月佢已经写住冷淡期咯。点解佢会将第三个月咁快写住冷淡期咧？ 过唔到个玩完， 开始觉得有啲嘅，即系嗰啲 passion 咧，嗰啲 因为开始已经认识对方啦嘛。 系啊，认识到即系 一定噶啦， 同埋开始会发下脾气仔啊。 我哋以前好可能你讲紧嘅就系半年都未拖过手。系咪啊？半年都可能仲倾紧电话咋？你谂下自己以前系咪咁？ 仲暧昧 紧，好惊啊！好紧告白噶， 打去佢阿妈听，即刻 系啦！你边度搵佢啊？即刻到时 系 嘛？ 佢做紧功课啊，唔好搵佢。 而家唔同噶啦， 而家真系好唔同，好快啊！咁所以咧，佢系冷淡期咧，就系第三个月，第四个月转入平淡期，第五个月系吵架高峰期，即系咩都嘈嘅，少少就发啦。到第六个月咧，叫做分手高峰期。咁佢话如果能够喺呢一个第六个月咧磨合到。好嘅，即系大家开始会，唔紧要啦，即系愿意再继续尝试落去咧，先至叫入进入翻咧一个平稳啊、成熟啊、习惯期啊。 去到第一周年咧，先叫真系胜利。即系如果你过到一年咧，就即系话你嘅感情开始会 stable 翻啦，平稳翻啦，即系有翻啲渣拿啦，即系唔会掟煲啊咁容易掟。我哋叫掟煲。 掟煲啊，你 好耐冇讲，好耐冇听，我都好耐冇讲过。 喺古代时候， 石器时代， 啲小朋友阿妈咩个 掟煲 啊？ 系啊，我先讲个炸嘢，我完全唔知你讲乜。好似火星文咁样，系咪？订煲真系分手啊，各位小朋友。 明唔明啊？有冇听过？ 冇 噃。但系如果去到即系已经分手期，要磨合翻咧，系咪好难咧？你觉得？即系如果已经系成日嘈嘈嘈嘈，去到第五六个月嘅时候， 磨乜鬼嘢合啊？ 唔系咯。 如果你要分手，不如分手啦。 你问下你自己啊，你过唔过到啊呢关？ 我 你同唔同意呢个报告咧？不如咁讲，系咪？ 我其实嗰阵时真系咁长一段啫，即系我第一段感情真系咁长一段，即系唔够一年咯，即系六。个月六，但系嗰六个月就真系好浓缩嘅，即系真系好快咯发展。但我又唔知系咪越快越嚟就越快走咧，我又 会唔会系啊？即系因为六个月里面咩都做晒， 我都觉得系 咩都做晒啦。咁你 梗系 拜拜啦，系咪啊？ 仲再 repeat 两次添。 费事同你 repeat 两次，你明唔明啊？我唔会为咗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啊嘛。 系啊， 所以头先你讲嗰啲半年都未拖个手，可能反而仲可以。叫做力久常新多啲， 冇你其實你講任何嘅嘢，我覺得係冇一條formula嘅，冇formula嘅，對每一個人嘅話又係一個重新嘅開始。你自己都唔同咗啦， 係啊， 係嘛？即係你經歷咗有好多嘢嘅，就可能就係第一次就係你掟人，有啲人掟你，跟住你又會可能又話會俾個保護自己多啲，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即係其實你係不斷咁樣去累積你自己，你下一次就揾另外一個人嘅時候，你會點樣？所以我都係冇話三個月就係咁，四個月就係咁，五個月點？你過得到六個月嘅你就得啦。晒气啦，因为你成日听好多嗰啲即系嗰啲老夫老妻喺度倾嘅啫，个个故事都唔同，但系亦都好相同， 系啊， 亦都好相似，系咪？ 你哋两个人维系， 嘈下嘈下， 系你哋，因为你哋系两个人嘅事嚟嘅，两个人嘅事，我基本上系可以有无限嘅变数。 冇错，你哋中间有啲咩冇人知，系咪？系啊，只有你两个。 阿马老师有冇试过嗰啲快两下子已经冇咗嗰啲啊？仲以前仲记唔记得？ 你讲边方面啊？ 边方面啊？系啊， 佢讲清楚啲。 系啦，我唔知点答你啊，大佬。 你古时讲嗰啲嘢同我哋， 我有阵间问人咩叫阔阔啊？ 阔阔即系你嗰个 tempo pacing 啊，即系有冇试过？ 边方面嘅 pacing？ 快来去几个月就已经冇咗嗰啲。 哇，搞几个月？ 有冇试过？ 有 冇 试过？我真系未试过。 你用你自己嘅理解咯，系咪？ 披成 嗰个步伐，嗰个步伐有冇试？ 一定有嘅，快嚟快去。 原因系乜嘢咧？觉得唔啱？ 唔系，我谂有啲系有啲情况系真系大家都唔认真咯，一定有。 你会唔认真？ 哇！你真係 一隻冇腳嘅雀仔， 記咗我有外號啊！ 冇腳嘅雀仔 係人哋安你啫嘛，係咪啊？ 其實我自己係 我覺得你都問心有鬼，正常鬼見愁， 一條毛 邊只鬼啊？有幾愁啊？ 把鬼 見到你我愁啦，係咪咁講啊？算啦， 勾起我啲回忆。 你唔好陷入去你自己嗰啲回忆嗰度，不能抽身出嚟啦。 Love is everything you do. Open up your eyes and you will see. Love is everything to me. You don't have to touch it to be wrapped up.Love is everything you do. Open up your eyes and you will see. 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叫咩名字 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啊！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别人是自己的镜子，人好容易陶醉于自己的长处，但对自身的缺点有时会视而不见，或者采取逃避的态度。亦都好多人对人哋咧就会鸡蛋去挑骨头，睇到人哋的不足。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充耳不闻，固步自封，明知自己错都不认。一个聪明的人会善于从批评之中吸取营养，当人家提出建议，不应该马上去反驳，而是内心听完，讲声多谢你的意见，无论啱定不啱，有或者没有建设性，听下没有损失。人生难得，请把握生命的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以人为镜，以历史为镜，以圣贤为镜。只要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之中静下心来，就会很容易发现身边的人都是一块镜。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反映在镜上面。这块这么特别的镜，不像普通的镜能够一看就看到。要静个心下来，要勇气才能够面对镜上的自己。有智慧的人以人为镜，用人地来照自己。正常的人以水为镜，只在水里面看自己的样子。以别人为镜，人地有优点我们可以学习，人地有缺点我们可以检讨。对人地不要苛责，对自己不要宽容，以原谅自己的心去原谅人地，以责备人地的心去责备自己。听下人哋嘅批评系一个沟通嘅过程，如果冇咁嘅胸怀同觉悟，系好难集思广益获得成功嘅。如果事事一意孤行，唔听人哋嘅批评，唔理人哋嘅意见，肯定会蒙受好大嘅损失。请由今日开始，试下接受人哋嘅建议，反省下自己嘅行为。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就算唔能够转化成圣人，都可以变化自我嘅气质，一日一日使自我嘅气质升华。呢一块镜来自四方八面，你身边嘅人，每一日就同你照出你真正嘅样子啦。 I'm gonna make a change.For once in my life, it's gonna feel real good.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Gonna make it right. And as I turn up the collar bone,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 but not enough to eat.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m need? A sonorous 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one man's soul. They follow each other on the wind, you know, 'cause they got nowhere to go. Not the one, no one got to know.I'm starting with the man in the mirror. 玩朗诵，使唔使咁入戏啊？ 梗系希望我就系嗰个诗人，我喺度带你去听呢首诗啊嘛，系咪？第三句讲你张台有啲乜嘢嚟迎宾啊嘛，咁但系就唔系好体面啊嘛，所以就可以透过眼神同埋表情交代。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星期二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浮人，翻嚟我就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讲下呢个学生仔佢哋嘅压力啊、读书啊、心理嘅问题啊，或者点样可以帮佢哋啊、关心下佢哋啊等等等等，我哋有位好嘅嘉宾一齐嚟分享嘅。而家先咧十一点钟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跟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天我来到这里，好想跟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了，开始我们的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今天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室，非常之欢迎。首先我们介绍嘉宾先，由来自香港心理学会会长、注册临床心理学家徐佩宏博士。徐佩宏徐博士早晨。 早晨。 徐博士早晨。 早晨各位。 另外亦都有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女士 Susanna， 你好。 早晨各位。 欢迎两位。 表妹早晨。 早晨。 表叔早晨。 本来表妹是表姨，不过嫌老啊。 是啦，我老晒。 真的辈分扯返落去。 为 什么要这样介绍她呢？因为其实跟阿表哥两位都非常之认识都很耐。 是 啦，以及就有渊源的啦。所以就我们大家一家亲，是不是？好啦，其实一啲讲返嘅就我们要承接返嘅就是上个星期呢，其实阿表哥亦都係為我哋開學咧，又揭開咗一個序幕啦。因為我覺得開學之後嘅話咧，其實就有各方各面嘅話都會帶嚟嘅唔同一啲嘅壓力嘅。咁當然啦，上個禮拜我哋講咗有關於嘅就譬如可能喺教師方面嘅會有啲乜嘢嘅一啲嘅睇法同埋壓力之外嘅話咧，今日係教師節啦，咁喺度咧都要祝咧所有嘅老師係啦，咁希望你哋咧就繼續開學快樂嚇，樣樣嘢咧都繼續咧春風化雨。咁而今日咧，我哋想針對嘅就有關於嘅就係同学要关注大家的咁多个心理的健康嘅，好嘛？系啦，连续几个礼拜，我哋都会在呢一方面嗰度希望可以着墨多少少，亦都希望嘅就系各位嘅家长啦、小朋友啦，同埋嘅就系喺学校方面嘅一啲嘅心理健康方面咧，我哋会做多少少嘢嘅。系啦，咁多谢大家先。今日再次欢迎我哋两位嘅嘉宾， 欢迎两位嘉宾，多谢晒，系啦。 好啦，咁我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即系学校方面啦。不如我哋都可以同两位嘉宾倾下先啦。以前你读书你开唔开心噶？ 咁 我想问问就系除教系啦， 感受到压力嘛？以前嗰啲听讲咧，以前啲老师系恶啲啦，同埋以前即系仲有叫体罚啦，或者爸爸妈妈都会系比较严啲啦，同埋又要见校长啊，见老师做呢啲噶， 即系写手册 系啊，要吸猪仔啊等等噶，或者徐博士你讲先咧。 我自己细个嗰时，小学嗰时真系俾老师打手板啦，同埋要 fit 藤条。 以前就好平常噶，可系嘛？ 以前系。真係覺得呢個先至係正常嘅方法嚟嘅， 但你係咪好曳啊？ 真係我，因為嗰陣時我哋真係覺得好正常 啊。係啊，同埋咧覺得咧男仔俾老師打手板好似好英雄咁嘅。 我又冇，我又冇感覺。 咁我又唔 係， 係我嗰時最興明咩咧？就唔係打嘅，係罰企大鏡，因為咧佢喺大堂出面有個大鏡。咁點解會咁慘咧？因為咧每個人翻學咧會經過嗰大鏡，因為佢係一個必經街地路嚟㗎。咁如果罰企大鏡企咗喺度咧，行高行。嗰只哦，梁家章犯錯，即係一定會，即係知唔知啊？即係個個都會知你做錯嘢咯，好醜嘅。 咁徐博士，你嗰陣時候細個係點樣去面對咧？即係讀書嘅時候開唔開心啊？ 又或者係即係學業方面嘅 學業嗰時咧，我真係好渣嘅，即係我真係追唔上，可能有讀寫障礙啊， 即係考第二就話追唔上， 冇讀書考一百分咁嗰只啦，又 梗係唔係啦，成日都考第尾㗎， 你係真係考第尾嗰啲第尾， 去到大概要十。七八歲先至開 醒覺啦， 真係先嗰陣先開始識。 有冇咩事情令到你開竅嘅咧？ 好自然嘅喎，我覺得嗰陣時咧，真係細嗰陣時真係唔識讀書啦，唔識即係冇人幫我啦，亦都係發覺一嚿雲咁樣就係翻學啊、放學啊，唔知點做功課啊，默書零蛋啊。 但係你成績唔好啊，考到尾咁屋企冇諗住幫下你，或者起碼都問下你點解咁樣咩？ 嗰陣時咧，我哋即係一個好大嘅家庭啦，好多兄弟姊妹啦，咁我就係被忽略嘅一個㗎啦，其實即係冇人理我㗎，咁就自己去。想下怎樣讀書，但沒人幫我，就真的不懂的。但是後期認識到一些朋友、同學，真的大家幫大家的時候就好一點了。真的覺得咦，讀書都挺有趣的，有些學到的那樣。多次我就。 是的，那表妹呢？ 我細個都好開心嘅，我記得，因為我爸媽唔理我，冇人理我， 係啊， 但 係 佢唔理， 都唔理， 唔理你意思，即係考得唔好，考得唔好都唔鬧啊？ 佢都唔知我會考乜嘢， 咁成績表咧，成績表唔使攞翻去睇， 咁我都 加咗簽名， 成績表都 OK 嘅， 鬧兩句咯， 冇啊，我佢冇鬧我，冇打我喎，但係打我細佬。打男仔， 你成績唔好，但係打你細佬。 唔係，我細佬成績唔好，佢會打。 哦，女仔唔打。 我就冇打，我爸爸就媽媽都冇打我嘅，最多都即係好彩咯，應該咁講。係，我都乖嘅，喺佢哋眼中係乖嘅咁都輕輕鬆鬆咁樣度過，所以我又感受唔到好大嘅困擾嘅，但係咧都有唔識功課嘅時候噶嘛，咁都會想問下點樣啊，可唔可以有人教下我啊，幫下我啊咁後屘媽咪都有請補習幫我，咁我先至可以少啲壓力咯。 係， 其實我諗壓力咧，除咗來自即係鬧唔鬧啊、打唔打之外咧，係嗰個壓力來自嗰、那個。量啊，即系几多有几多功课要做咧？仲要唔要放学之后又要去补习咧？或者要唔要几多个补习兴趣班？我谂而家新一代可能会比我哋以前辛苦咗，就系呢一方面会唔会啊？徐博士觉得 而家咧就系哇，个个都要补习咁样噶系咪 啊？系啊， 唔补习唔得噶， 同埋 补习啲时间仲多， 同埋补习嘅年纪而家细咗好多。即系以前咧，可能我哋真系要去到小学先会谂补习，而家嗰啲好幼稚园嗰啲都可能已经补紧。 幼稚园都翻两间学校诶， 系啊。 我諗都好辛苦㗎嘛，而家啲細路仔係嘛？我哋嗰時咧就冇嘅，我哋嗰時咧真係自生自滅啦。咁真係開心嘅地方咧，就係即係可以參加啲課外活動啊，嗰度攞。 但係嗰啲係玩， 有得 玩 嘅，係啊， 咁就開心啦。 但係其實玩都係學習嚟㗎嘛， 係啊， 係嘛，學習人際關係啊嘛。 玩先至可以即係幫我童年一路可以發展啊、長大啊，去學到嘢㗎。 冇錯，係啦。咁啊，而家嚟講嘅話，我諗真係啲時移世易啦。但係我覺得樂觀啲去睇嘅就係咧，就算你話好似係徐博士。咁樣，又或者係 Susanna 咁樣啦，屋企唔理嘅，又或者佢哋讀書幾差，讀書幾好，都係咁樣長大啊， 都係咁長大， 冇事啊！而家仲要係兩位成為呢個心理學家， 係 咪啊？所以其實大家真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唔好俾自己咁大嘅壓力嘅。好啦，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又睇下就係究竟啊，同學嘅來信啊，有啲乜嘢佢哋而家面對緊嘅就係開學嘅時候嘅話，有啲乜嘢唔開心嘅地方？蔡姑娘。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系一位 Form 3嘅学生，啱啱先至开学一个星期咋，但系我个心就已经成日好似有一嚿石头咁样压住我啦。我一翻到学校就会心跳加速，唞唔到气，我每晚都瞓唔着，每日都好担心，好担心冇同学会同我做朋友。我之前嗰两年喺 Form 1同埋 Form 2，每日嘅小息同埋 lunch time 都系我自己一个人噶。我好似学校里面一个隐形人咁，冇同学会理我，亦都冇公老同冇呢个老师会留意到我，我就好似喺呢个世界嗰度可有可无咁嘅。我翻到屋企都唔会同爸爸妈妈讲噶，佢哋咧只系会关心我个学业成绩，从来都冇问过我个心情同埋感受嘅。仲记得我细个嗰时喺学校度俾人哋虾，都曾经同佢哋讲过下嘅。但佢哋都只係轻描淡写咁样叫我唔好同嗰啲同学玩咯，再识嗰啲新嘅朋友。但係我真係唔知道应该要点样识到新朋友啊！我觉得好辛苦啊！我亦都唔知道应该要点做，但係我冇其他嘅办法啦。我想问下咁多位节目主持人，我可以点啊？ 嗯，呢个同学仔嘅来信啊，咁开学之外咧，仲有呢个朋友之间嘅识唔识到朋友啊，朋友对自己好唔好啊，或者再严重啲咩校园嘅所谓欺凌啊等等啦，嗬。 啊，你嘅来源系来自啲乜嘢地方咧？就如果系 咁，如果系同学仔嘅，最第一个我哋会谂到嘅可能系学业压力啦。咁而家咧真系个学业即系都比较沉重嘅，尤其是我哋而家翻全日制啊嘛，全日制咧都。時間長咗啦，跟住放咗學之後咧，又要去參加補習啦，唔同嘅興趣班啦，跟住又會之後又要再做功課啦。有啲學生話俾我聽，要做十樣功課啦，一日 係啊， 一日十樣啊，係 好普通嘅咋， 仲有補習社嘅功課啦， 係啦， 即係 做幾多點啊，先又可以瞓啊？ 佢哋咧好多咧都係要十二點幾啊，係小學喎，但係我哋講緊一個小學生，佢最少一日都要瞓十個鐘，如果是十二点几瞓， 同埋佢通常好多咧，因为要赶校车咧，六点几起身， 就 是、 我正正想， 即系可能佢就算即刻瞓得着咧，都系得五六个钟头瞓，每一日 其实系每一日都睡眠不足啦， 睡眠不足啦，跟住唔够瞓，第二朝又唔够精神上堂，跟住又会影响个记性啊、集中注意力啊，咁一连串嘅连锁反应咧，又影响紧佢嘅学习。咁另外佢仲有唔係淨係讀書㗎嘛，仲要學其他興趣，可能每日仲要返去拉琴啊、彈琴啊， 都要練習 空手道啊、劍擊啊，即係好多嘢。 係啊係啊， 有個學生話俾我聽，佢唔知係我哋個奧運效應啊，佢一個禮拜六日劍擊喎、 啊。哇！好忙忙個大人喎、 啊， 咁樣。 係啊，我話嚇，咁你唔使做功課啊？跟住佢話媽咪要我去。练啊，即系真系真系，我话有少少 真系好夸张。 但系可唔可以 say no 咧？ 但系佢话我都中意啊，我想好似张家朗咁样啊，咁、哦、佢就要每日真系要练嘅呢啲时间。咁但系个小朋友暂时都系即系应付到可能小学，但系去到中学咧，如果我哋香港个 DSE 嗰个制度，即系都比较繁重嘅个学业、可能就未必可以做到啦。咁、跟住佢哋又会可能又会唔开心。哎呀，我即系。学咗咁多年嘅兴趣，可能又要被迫放弃啦。两者之间喺学业啊同兴趣之间又要取舍啊，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矛盾嚟嘅。 有时呢啲兴趣班真系唔知系小朋友嘅兴趣，你爸爸妈妈嘅兴趣同唔同意啊？ 同意啊， 即系有时咧，佢报呢啲班咧，可能冇问过你中唔中意，冇嘅，报完先话我帮你报咗竖琴啊，即系有啲人学比较啲叫做高档啲啊，会觉得香啲啊嘛，就会报一啲咩竖琴啊。 有啲就话俾我听，佢细个冇得学咯。咁、我都想我个仔女可以学翻呢啲乐器啊， 以前细个做唔到嘅嘢， 而家资源又丰富啲咧，咁、可以真系乜都学噶，真系学十样嘢噶，可以。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 ，Susanna 即是话，而家嘅同学仔佢哋面对紧嘅就系除咗系学业上面嘅一啲问题啦，家长可能会即系唔想嘅情况之下，佢都俾咗一啲嘅压力佢啦。咁同埋嘅就系喺学校方面嘅话，佢哋会仲要面对啲咩问题？头先个封信嘅话，仲有讲到嘅就系 Form One、Form Two 都系自己一个人嘅，呢啲咁嘅情况多唔多？ 都好多噶，我哋嘅临床个案里边咧，有好多学生咧都系唔系好识得去交朋友啦，可能有啲社交嘅问题嘅。 系 咁，但系咧佢哋好多时咧，我哋如果譬如去到中学要分组小组讨论啊，或者系做 project 咧，佢哋通常系卖剩者。咁咧 冇人拣， 冇人拣嘅、 我以前都系噶， 你都系睇唔出嚟。 我又睇唔出， 你都系， 系 啊，所以我唯有嘅就我拣人咯。 你有乜拣？ 唔系啊，一嚟嘅时候我就举手，就自己组做组长，我就变咗系拣人嗰个咯， 就唔使俾人拣。 扭转嗰个劣势。 如果咧，其实都好睇啲老师点分组噶。 系啊， 如果佢俾啲。话你自己分啦，咁嗰啲相熟嗰啲就自己一组，咁嗰站咪变咗做买定者咯， 系啊， 即系可能觉得哎呀你读书差啲啊，或者你曳啲啊，又唔同你一组咯、你有冇啊 ，Danny？ 有啊，阿小强所有嗰啲杂杂杂杂咪即系去埋一组， 即系形容词都好，杂杂杂杂，即 系又矮啊、肥啊、 曳啊、曳啊， 系啊，其实真系好唔开心。 咁唔紧要，嗰啲都可以好朋友嘅，到最后系咪？ 癌残都可以有癌残组别噶嘛， 癌残都可以同癌残做朋 友。你喺癌残里面嘅冇比较冇咁癌残，你都好劲噶啦。 但系而家啲学生会识分free rider 有冇听啊？ 系， 即系嗰啲咧入咗组跟住唔做嘢， 乜嘢都唔做。 我哋有講過， 人哋做完之後佢 take credit 係啊，咁佢哋都好唔開心，要幫嗰啲人做埋嗰啲嘢嘅咁樣。咁跟住 各位同學唔係淨係翻學係咁嘅啫，做嘢都係咁嘅， 做嘢都 係啊，工作都係啊。 你必須要面對嗰個人生嘅課題嚟㗎。 啱 嘅， 啱嘅。其實早啲學係 係好 㗎，係 啊， 唔使去到大個先知呢個現實。 呢個世界有啲咁嘅人嘅，咁樣係咪？ 咁仲有呢個係講緊社交啦，咁 欺凌 啦，欺凌都係好嚴重嘅其實。咁但係譬如封信咁嗰個主角咁講，佢有同父母講過嘅。咁但係咧，可能佢哋冇好認真去對待，可能會覺得小朋友，譬如小學就多啲嘅，就會覺得係小朋友玩下啫，你咪同第二個玩啦咁樣。但我都聽過好多小朋友咧同我講話，我同佢講過噶，不過咧。佢哋冇正式去回應我，亦都 同 老師講過，亦都同老師講過。不過咧就冇理我，因為佢哋咧唔係一啲好搞事嘅人啦。可能老師都好繁忙，唔得閒理佢啊咁樣。咁跟住佢哋話：你再識嗰個新嘅朋友啦咁樣。但係佢哋個困難就係我點識個新朋友咧？嚇，我已經建立咗一啲，跟住佢哋會蝦我，我仲有咩信心去識其他人咧？咁樣。咁所以佢哋會覺得咧個後果就係我同父母講咧都冇用噶啦。即係。我信任的人跟他去求救跟他说他都不会去帮或者甚至乎不一定去帮他说要出手在学校的可能一个安慰、一个明白或者聆听他中间在学校里面有什么惨况都好啊、都没有好好去听的、这个都不可以完全怪晒家长因为都知道现在家长的工作都很繁忙啦、回来又要督促住那十样功课啦、根本都没有时间真的没有时间跟着他们但是他们有心无力的有些家长都。我都見過很多家長因為這樣而很不開心可能我們之後這個節目可以再說、但是那個小朋友呢他久而久之他就會對大人沒有信心 家長說給你聽都沒用的 說給你聽沒用的跟老師說都沒用的、 跟 著我就不說了他就儲存一些不開心 更加多不開心校園欺凌家長其實真的很難參與或者干涉即是學校會覺得你好像令到給了壓力學校樣譬如 你一定要查這件事樣我知道你有個 case 呢有校園欺凌跟老師說完之後咁啊，即系叫做口头上教训咗嗰啲欺凌者啦，但跟住咧嗰个被欺凌咧就要整整一个学期咧，每个礼拜要见社工，因为话惊佢咩心理唔开心。咁但我感觉就系、咦，咁其实好似系惩罚紧嗰个被欺凌者，即系佢反而要个个礼拜要抽一段时间咧，就个 recess 唔可以 recess 啦，要见社工咁。 哦，有啲学生咧又会对我哋见社工系好似有个标签咁样，觉得哎呀，我去见社工咪即系我唔正常啊，唔健康啊。或者是会被人讲啊，所以他们都会介意去见社工的。咁但是你头先讲都啱啊，有些学生会觉得，明明他虾我，点解要我去见社工呢 他只是教训了一次啫，但系佢就要成个学期咧，即系每个礼拜要去见社工咁。 系啊，那个可能嗰个摆位嗰度咧，可能学校都要去公平啲去处理翻，即系去教育翻。我见过有些学校做得很好嘅，譬如真的有发生过呢啲欺凌事件咧，佢哋真系全班或者全级，甚至乎全间学校。佢講呢啲，即係佢冇指名道姓，佢講呢啲事情嘅時候，咁咧嗰個欺凌嗰個人咧，佢哋都會聽到，亦都同時間咧去教育翻其他同學仔係唔可以咁樣去傷害別人。 咁呢個好好， 係啊，其實係好睇個別學校佢哋點樣去處理嗰啲手法。我亦都見過有啲學校做得好好嘅，即係唔係淨係針對嗰個係俾人。蝦嗰個咯， 表姐，我想問一樣嘢，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 我而家變咗表姐， 係啊，你話啊嘛，你唔想 表妹 啊嘛，我表妹 啊，表妹啊 ，sorry， 表妹 ，OK 好啦，表妹啊，我想問一樣嘢，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咧，小學嘅情況又會有同中學嘅會有唔同，佢哋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啊？即係譬如可能係要有啲壓力啊，或者唔開心嘅時候，個表現會有啲咩？ 小學咧嗱，我哋有個分界線就係佢哋仲未青春期啊，大部分雖然而家。有啲都早熟，咁咧佢哋都仲会忍住啦，或者仲乖乖地啦。但系去到中学嘅时候咧，青春期爆发咧，即系话啲荷尔蒙嚟咧，真系一发不可收拾，佢哋都够胆，系啊， 系啊，我哋都青春过， 我唔记得咗啦，好多年前啦，唔记得咗。 你仲有嘅，系啦，就会唔同系咪啊？嗰个反应， 佢哋唔同嘅，即系去到可能中一、中二咧开始咧，就会嗰啲荷尔蒙真系会有啲影响，生理上，跟住会大胆咗，够胆表达咗。甚至乎唔開心都夠膽多啲去表達多啲， 咁唔係好啲咩？如果可夠膽表達， 係啊，但係有陣時係會啊， 個 方式 嘅方式 問題， 我聽過有個老師俾啲學生擁到跌咗落地添。 系 啊， 系啊，即系佢揈开佢手嘅时候，一揈大力咧就揈咗老师落地啊。 哦，咁呢个小意思啦，有啲劲啲嘅群育学校嗰啲老师要识空手道先可以去翻工噶。 哦，系啊， 嗰啲系另计啦。咁但系佢哋形式表达可能会慢慢开始会身体好多唔舒服啦，会唔翻学咯。细个就算唔舒服咧，都未必够胆话唔翻学嘅。但系大少少咧就够胆啦，我唔翻学。我唔翻学，跟住慢慢咧就变咗长期，可能一个月啊，甚至乎一个学期。我哋试过有学生成年都会唔翻学，就要写信帮佢话 defer study， 即系延迟个学习。 嗯，我比较担心嘅就系佢哋会伤害自己 嘅，吓、 啊，又或者会谂到去，即系系啊，会觉得嘅就系呢一个系一个绝路。即系其实点解会有咁样嘅程度的 呢？其实咧 系一下嘅定系？ 其实咧嗰、那个伤心咧，佢哋去伤害自己嘅时候咧，系真系反映紧咧。他哋個心裏面是很不開心， 嗯， 嗰、 那個肉體上的傷痛咧，係不及心裏面嗰個傷痛。 即如果係個程度上的話，佢已經去到一個嚇，要用咁樣 嘅方法。所以就算皮肉之痛，佢哋都唔會覺得係好大件事咯。 係、嗯、啊， 係啊，個心好痛啊，真 係。即如果見到係咁嘅情況的話，就真係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警號。係 啦，佢未必會。会谂啲咩傻事嘅，但系咧、嗯，我哋真系要关注， 知道、 嗯、明白。好啦，咁我话题嚟呢度咧，首先停一停先啊！十一点半要听咧，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咧，各位家长啊，爸爸妈妈更加要听下咧，到底如果啲仔女咧唔开心，会有啲咩征兆咧，或者咩可以帮佢哋咧？咁样，十一点半新闻报告马上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朝早喺辽宁大连召开职业联赛贾岛黑专项整治发布会，包括前国脚金敬道在内嘅44人被罚终身禁止喺中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负责人表示，2022年以来打击网络赌球、操控比赛、行受贿赂等违法犯罪，找获128名涉嫌疑人，打掉12个网络赌博团伙，查实涉嫌赌球、假球比赛120场，对83名涉案球员、裁判、教练、球会管理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有44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上个月底辞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的岑浩辉，今朝正式递交383张澳门行政长官选举提名表格，预料好大机会将会成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岑浩辉朝早在代理人等陪同之下，带同选委提名表到行政长官选举办事处递交参选文件。岑浩辉表示，冇预设目标，最终得到380多张提名是满意。当按法定程序获确认参选资格之后，他说会在月底竞选宣传期开始之前，再听取选委以至落区接触市民，收集不同意见，准备政纲，继续争取包括其他17名没有签提名票的选委在10月13号投票日支持他成为第六任行政长官。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以军当地星期二凌晨向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个营地发射多枚导弹，已经造成40人死亡、60多人受伤，仍然有多人被埋在瓦砾。以军表示，袭击目标是哈马斯位于汉尤尼斯一个指挥中心，并在施袭之前采取多项措施以减少伤及平民。哈马斯否认以军指有关地区有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说法，形容以军公然讲大话，又说事发时营地逼满流离失所的民众，袭击造成大约20个帐篷起火，地面留下巨大的弹坑。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4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5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2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7985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1.85元，升3.55元；腾讯控股369蚊，跌2.2；盈富基金17.91元，升7仙。美团119.1元，升5毫；友邦保险53.95元，跌5仙；药明生物10.88元，跌4.6；建设银行5.42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3.38.2元，升0.2仙；小米集团18.52元，跌1毫；中海油19.02元，系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7，日元143.29，瑞士法郎0.849，加元1.357，人民幣7.119，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104，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36370點，升154點。港金报2327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2.6美元，卖出25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红隧港岛方向管道内嘅坏车较早前就已经清理咗啦，咁现时龙尾消散紧，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至于较早前上水宝石湖路同马会道交界嘅坏车，亦都已经清理咗，车龙有待消散，交通系仍然较为挤塞噶。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除咗红隧系仍然有车龙之外，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曲道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元朗方向近古洞一段系较为车多，龙尾排到去近燕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从前车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各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张 Michael， 我系李丽瑶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大家好， 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再介绍我哋今日嘉宾，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宏博士，同埋我哋今日嘅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女士 Susanna。 欢迎两位， 大家好。 系啊，欢迎表叔同埋欢迎表妹。 表叔， 你知唔知你讲完表叔，我想讲表婶。 下次请埋佢。 好，咁其实咧，今日我哋会同大家咧都系关注翻嘅，就系同学仔佢哋嗰啲嘅心理健康。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啦。咁啊，当然啦，我哋都会希望嘅就系可以防范于未然，同埋嘅就系我谂系从。多啲嘅平時嘅溝通，同埋嘅就係喺各方面咧瞭解多啲開始嚇，係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學童佢哋喺學校嘅時候會可能面對到嘅一啲唔同嘅壓力嘅來源啦，又或者嘅就係去到一啲我哋當然唔想會發生嘅就係啲會令大家都覺得好心痛嘅一啲情況啦。咁頭先我哋都講咗少少噶啦，好啦，咁而家嚟講嘅話，我哋會想問一問嘅就係、是、有冇啲咩嘅徵兆，如果係作為嘅就係屋企人又好，或者係同學仔也好，其實自己都會知道。会不会在这一方面的话会有些抑郁啦，会有些不开心啦咁样。咁其实啊，表妹可唔可以讲下？我冇， 你 咧， 你 错 啊？冇啊，冇啊，啱闹啦，冇讲我老细。 OK， 咁你觉得咧？你哋觉得如果一个人唔开心，会有啲咩？ 冇动力咯。 我觉得咧，嗱，首先咧，要平时多啲同佢倾偈。如果你十年都唔倾一次，突然间问佢。佢未必同你講嘅，即係多啲同傾偈，養成一個習慣咧。譬如每日都點啊，今日有啲咩啊咁樣。 如果唔係會留意唔到， 因為你平時 唔 傾啊。譬如有以前試過有一次咧，咁樣嗰個我女咧翻嚟好唔開心，問佢咩咧？原來喺校車上邊發生咗啲事情，咁就唯有解決咯。即係嗱，校車你一定要坐嘅，咁對方又一定會坐落嗰個校車，咁唯有就睇下可唔可以校車姨幫手，即係調開啲咯，即係唔好坐咁近咯。 所以你就每日都有去了解一下你阿女啊個情況，問下佢啊，咁你就留意到。佢有啲咩嘅唔同咗啦，系嘛？咁佢又会即刻话翻俾你听啊！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咁、所以我哋平时咧嗰、觉察啦，关心佢啦，都好紧要嘅。唔系净系关心佢啲功课啊！你今日做晒功课未啊？咁样，我哋有阵时诶，有啲家长，我见好多家长咧都会话。冇時間同佢傾偈，又喺度衝啲功課咁樣，根本都唔知佢發生咩事，係真嘅。 好似你話齋，佢第一句唔係問佢開唔開心，咪做曬功課未係第一句，可能 係啊，未做曬就快啲啦咁樣趕時間咁樣，跟住就。就算啲細路仔講俾佢聽係咩事，可能佢都未必會有耐性去聽啦咁樣。咁呢個係要傾偈啦。仲有咧？你哋 嗱，表妹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你會問我哋係嘛？當 你 唔開心嘅時候，你 會 點啊？我會唔會可以嘅就係代入去嘅就係，如果家長想知道，你屋企嘅小朋友究竟佢係咪開唔開心嘅話，你代入去咪知咯？系咪啊？你唔开心嘅时候，你会点啊？我会啊，我会唔出声咯。你知道我平时嘴嚼嚼，当我唔出声就知道一系有病， 即系见到你唔出声咧，就应该系有啲嘢发生噶啦。 系 啊， 因为细路仔遮唔到自己啲唔开心。 系啊，你唔出声。 喂，我细个真系被欺凌啦，我讲过俾你听啦。隔篱有一个矮过我嘅，攞条绳翘住我嘅手指啊，同佢嘅手指翘埋一齐啊，又唔准我喐。 咁你又唔喐噶啦？ 唔喐啊！ 你咁听话 嗱，其实表妹，我哋从来唔觉得呢单嘢系欺凌，我哋觉得其实系恋爱嚟。 真系男仔嚟， 佢唔接受啫嘛。 系啊， 系咪啊？ 翘住你， 点会欺凌你啊？ 二次欺凌啊！呢啲 你搞错咗， 佢翘条绳俾你，又唔喐。 其实佢每次我哋讲嘅古仔，我哋只会觉得系一个爱嘅，喺唔适合嘅地方，唔适合嘅时间，同埋唔适合嘅人，系咪先？ 我想话你听，冇唔适合噶。 如果对方系个靓女。翘得脚趾都翘埋啊！你 呢个真系唔成立，我觉得系嘛？ 系 啊， 佢真系 不过咁，因为佢唔中意，咁就算咩都系 就唔开心， 都系欺凌噶啦。因为佢唔接受。 其实个当事人佢嗰个唔系佢嘅主观意愿嘅时候，对方对佢做啲乜嘢嘅时候，佢就系应该系会唔好嘅感受噶。 系逼佢同我玩，佢玩啫，咁佢可能佢唔中意都当系欺凌噶啦。 啱啊。 咁嗱，最簡單嚟講咧，譬如頭先你哋講咗好多啦，即係我都頭耷耷，都冇乜興趣啦，好似冇乜有心事咁樣，都係一個症狀啊。 我譬如屋企啦，平時中意做嘅嘢，突然間唔中意做， 平時中意做嗰啲嘢，突然間好中意食嘢、打波，跟住都冇興趣咁樣。你大人可能中意打牌咁。 突 然 间 中意打牌，咩意思啊？唔好讲， 讲紧 Matthew 表哥，表哥中意打牌，表哥 香港地区嘅代表， 讲表哥。咁嗱，有兴趣嘅时候，佢又冇兴趣去做，即系有平时有兴趣嘅嘢，佢冇心机去做啦。跟住咧，又会冇胃口啊。冇胃口係好明顯嘅， 係啊係啊，大人都會啦，有時食唔落瞓唔著，係嘛？ 食唔落係一樣，暴食都係。 哦，系， 狂食都系一个症状 嚟 嘅，系啊，食得太多，有啲人食嘢嚟减压咧， 冇错， 都系噶，啊，仲有瞓唔到觉， 系啊， 如果咧个小朋友话俾你听，细个已经话听，佢瞓唔到，或者佢好耐都瞓唔到，同埋咧有阵时你睇到个样嘅。即系小朋友唔会化妆噶，系啦，小朋友唔化妆噶嘛，会睇到个黑眼圈咧，见到佢冇嚟精神。头先阿梁继昌都讲咗，哇，可能瞓五个钟、六个钟嘅啫，已经个精神状态好差。跟住如果再加埋失眠，可能扣埋唔知有冇三个钟。 其实谂下都几悲哀。如果咁细个已经瞓唔着咧，呢个大人先会咁 啊。啱啊，你讲得好。细 路仔应该系一搭落床就会瞓着噶嘛，系嘛？ 正常嚟讲系咯，但系其实好多我见有啲五六岁都已经可以瞓唔到噶。 但我想问阿表妹，咁如果真系你 feel 到佢唔开心，可以点做咧？嗱，家长有时咧，我当肯去或者有时间做一啲嘢，我哋应该点做咧？嗱，问佢，如果佢未必肯讲啦，咁应该点算？ 嗱，应该咧。首先就要跟他建立个好的关系先，即系你哋会咁问啊，你有咩唔开心，你话帮我听啦。 佢实唔讲， 佢实唔讲噶。但系可能就要好似阿梁日章头先话，喂，日日都要 倾下偈， 种摆啲种子落去先得噶，系咪？咁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听你支笛噶。 摆种子仲唔够，要淋水喎。 系啊， 要阳 光， 系咪啊？要 阳 光。 如果唔系，佢唔会，佢唔会无啦啦生朵花出嚟俾你，话俾你听。我都话俾你听。 因为佢要讲俾你听嘅话，佢要好信任你先得，即系你要建立嗰个信任，唔系一朝一夕嘅。 系啊，家长啦，首先你都要冷静嘅。譬如佢话我唔翻学，我见过好多家长个细路仔话我唔翻学。即係好唔開心，我唔想翻學，但又唔話俾你聽咩事，就好多啲身體嘅不適啦，即係譬如頭痛啊、肚痛啊，又想嘔啊，係啊，諸如此類，開頭都係咁嘅，頭幾日或者頭一個禮拜，跟住真係帶去睇醫生，咁啊寫醫生紙，跟住到第二、第三個禮拜咧就冇咁多肚屙、肚痛噶啦，跟住就發爛就唔翻學，咁啲家長咧又會鬧佢，繼續鬧，但係咧就冇好詳細了解究竟佢背後係咩原因，所以我哋都要了解佢背後咩原因。咁家長啦，同埋老師都可以做啲嘢嘅，其實老師你見到個學生，譬如佢真係話唔舒服，成日要去嗰啲 sick room 嗰度休息室，跟住或者係又唔开心就好似匿埋一边嗰啲，都可以去留意一下佢嘅。但系而家可能老师都好工作繁忙， 系啊， 即系都冇嗰个时间空间去关顾，或者更加多大件事要去处理。呢啲匿埋嗰个头，好似阿愁嗰啲，真系阿愁啊！我睇晒， 有 两套都睇晒 啊！好好啊，其实呢套戏 系 咁，但系就会搞到啲细路仔，匿埋一边，佢都未必有嗰、那个即係覺察到或者時間啊，真係冇時間。我啲老師話俾我聽，我小息連去廁所都冇時間，所以佢都冇嗰個能力可以去關心到佢嘅時候，咁可能都要揾其他老師，唔係淨係你一個人做曬，或者其他唔同學科嘅老師啊，多啲分散。有時咧，你話我揾社工去啦咁樣，但係啲細路仔真係有時都會好驚話，我係咪被標籤？佢哋有時同老師嘅關係都仲更加好嘅，其實可以容易啲。他哋都好好中意啲老師嘅，有陣時。咁咧，如果你 可唔可以講俾啲小朋友聽嘅，就係話，如果你要見社工嘅話，即係等於嘅就係你傷風咳要去睇醫生嘅啫。你唔好標籤到就覺得你冇問題。 社工好好人㗎，佢哋 係啊，你冇問題。要講俾大人知，係 佢哋有陣時咧，成日會覺得社工係出賣佢哋嘅，講曬啲嘢俾學校知，其實係唔會㗎。除非真係牽涉到好嚴重嘅問題先至會講嘅，其實。平时讲心事咧，社工都系会好好去耐心聆听嘅，老师都系嘅。我见好多老师都好心机，咁佢哋有时会有，我见佢有个老师真系日日个个小息都同 有一個學生係傾偈，係啊，咁就真係幫到嗰個學生過渡到一個好艱難嘅時期。 但係嗰個學生唔知唔知咩事啊？即係頭先你話 佢抑鬱㗎，嗰、那個學生係啊，跟住但係佢嗰個老師好有耐性咯，即係佢慢慢去傾偈。佢又冇話特別學過輔導嘅，咁、但係佢好好咯，佢嗰個愛心聆聽係非常之緊要。 一個少少嘅綜合嘅就係頭先有講到，如果你會留意到嘅就係身邊嘅同學仔也好，又或者嘅就係你嘅小朋友也好，瞓唔到覺，係咪？同以前平時嘅話，佢中意嘅嘢，佢突然之間冇曬興趣。亦都有啲異常嘅，即係要比較到，係嘛？即係你平時你要留意到佢啦， 或者係失眠啦， 失眠啦，瞓唔到覺啦，食唔到嘢啦， 或者 唔開心坐埋一邊啦，唔開即係翻唔到學啦，成日有病啦，請要留意佢哋啦。 或者仲有成日喊，成日喊都係。嗱、不過咧，我又想講喊都係好正常嘅，唔開心 一個抒發。 有啲就會收埋，唔想俾大人知佢喊。呢、這個都好要留意嘅，就匿埋喺個被竇先喊嘅咧，或者匿喺廁所啊、沖涼嘅時候先喊嘅好多，咁就唔想俾大人知，其實都好傷心， 好難過，因為其實佢都有諗過你嘅感受，我又唔想你擔心， 唔想家長擔心。 其實頭先咧，表妹有講過咧，即係喺學校其中壓力咧，同朋友之間可能係交唔到朋友啦，或者係好似阿小強嗰啲叫欺凌啦咁樣。其實家長好無奈噶啦，我又唔可以夾硬去代佢出頭，係咪？即係因為始終當時我哋得到。个谂法，学校希望由学校去处理任何啲学生与学生嘅唔愉快咧，家长唔好插手咁样。你会点睇啊？即系譬如如果真系发生一啲同朋友之间嘅，无论识唔到朋友又好，你唔好嚟帮佢识朋友噶嘛， 系咪？ 佢自己去识朋友识唔到，你都冇办法噶嘛。即系呢方面， 但至少我觉得我哋可以即系俾个学生或者个你个小朋友知道，我哋系明白你嘅，但系唔系口讲明白咯。即系我都知道真系好孤单，即系有阵时会就系好似封信嘅主角咁样，佢自己一个人喺个消息，甚至乎 lunch time 都系自己一个人行嚟行去嘅时候，佢嗰种孤单嘅感觉咧系要有人明白嘅。佢而家就觉得自己隐形人啊嘛，就系冇人会睇到佢。 屋企人都 首先我哋作为屋企人。都要睇到佢先咯，都要知道，哎，我知道你唔係 you are not alone，你唔係一個人嘅咁樣， 就好似我哋而家呢一個環節咁樣，係咪 you are not alone？我哋就充當個樹窿，係有啲乜嘢你就同我哋講， 或者揾我哋唔同嘅專業人士啊、心理學家啊都可以去傾訴嘅。 好啦，頭先你有講到一樣嘢嘅就話，就係我覺得好難過嘅地方，你就話大家都好忙。系嘛？虽然就系各司其职，又话有家长，又有老师，又有校长，又有学校，但系大家都系好忙紧自己嘅嘢嘅时候嘅话，如果而家听紧我哋嘅节目嘅一班小朋友、同学仔，你会觉得佢就系佢应该要点样去同人哋讲咧？即系若果你有啲咁样嘅情况，又或者佢就你发觉自己有啲咩嘅情况，你先要有时会觉得自己有。我唔可以话嗰个系个问题啊吓，系啊，你需要一啲即系要帮要人哋帮手嘅时候嘅话。你自己會有啲乜？佢即係佢自己應該要察覺到自己有啲咩嘢？ 點樣幫自己？ 先至可以幫到自己。 如果係留意到自己咧，即係成日都好似唔知點解，好想喊，好唔開心，咁就應該要試下揾一個你信任嘅大人去傾。咁嗰個信任嘅大人唔一定係家長嘅。 同意 可以是一个老师或者是你表哥表姐 是 都可以的。 是啊是啊 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真的有些或者有些我见过补习姐姐都会傾的或者钢琴老师都可以傾都可以一个信任的大人先去傾一下起码都俾个大人了解了一阵或者去疏导咗啲情绪， 你俾佢听下你讲嘢先咯，吓， 唔好觉得咧自己系一件错事咯。嗱，最紧要咧，我哋有情绪咧，唔系一件错事嚟嘅，情绪冇分好与坏嘅，系啊，即系我哋系回应紧一啲嘅事件啊嘛。可能你喺唔同嘅情况，有阵时唔一定净系学业噶，可能家庭。譬如父母離婚咁，可能令到个小朋友会唔开心，即系好多好多嘅原因因素。咁所以揾一个你信任嘅大人去倾，你试下去讲，唔系。一定好似你哋想象之中咧，啲大人會咁嘅反應嘅。當然可能有啲就會話：，我唔係，我試過講啦，佢哋係真係唔係好支持我噶，講咗都冇用噶。但係我覺得咧，總有人係會聽到嘅。 有冇另外啲方法咧？寫封信嗰啲得唔得噶？ 寫嘢寫啲 寫嘢得唔得？ 可以噶，寫啲日記都得噶。 因為有時 表達啲感受咯， 唔係個個好似我哋咁叻噶嘛。 係啊， 有時可能連講嘢都唔識講。 係啊， 跟住可能講咗你幾句嘅話，都唔知噏乜。 系啊，咁就冇耐性，咁就拜拜咗佢咁样。可以写啦，尤其是喺呢个世代，好多都手机啊，可以都好方便咁样写多啲啊。 send 个 message 咁样去，有阵时反而 message 咧，啲家长可能都会睇到。 嗯，系。 讲就系反而未必会听到。 嗯嗯、 你讲起写嘢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有仔咧参加啲嘅好好耐嘅成个月嘅 cam 咧，即系去第二度咧，佢又冇人睬佢啊，同房啲人又唔同佢倾偈啊，又挂住玩啊咁。我俾你自己写嘢啦，写咩啊咁样，你谂到写咩写咩啦。咁佢就自己去写啲小说、科幻小说咧， 犀利嘅。 系啊，自己喺嗰个手机嗰度咧，日日就当人哋唔同佢玩咧，佢写小说咯，写咗几万字啊。 哇！ 系啊，因为佢长时间喺度写写。咁而家可能佢已經撳咗啦，即係有一段時間係咁、啊。我諗每一個人有唔同嘅方法， 寫嘢就陪伴咗佢。係 啦，嗰段時間啦。咁我諗每一個人有唔同嘅方法咯。其實真係㗎， 可以做啲自己覺得開心嘅嘢啦。 係啦， 係啦、嗯。譬如你覺得聽歌開心嘅，可以去聽歌。咁、 嗯 做運動啊，最真係非常之建議。 我同意。 係啊，做運動咧，真係可以令到個人個情緒會好翻啲嘅。 嗯 咁但係我哋都要去安排，最好咧，我覺得。每個禮拜至少都兩至三次，30分鐘以上的運動，咁、就起碼都可以保證個情緒不會太差。 嗯、 但係、我都明白而家即係時下的小朋友啊、年輕人啊都不係咁多時間。 嗯、 但係咧，如果我哋譬如大人啊、老師啊或者學校都可以將呢樣嘢擺入嗰個課程裏邊，等佢哋都去做嘅，咁、佢就。一定都要去做一下呢啲運動嘅時候，就起碼都有個底，唔會太差先咯、有啲去宣泄一下啲精力都好啊。 冇事冇幹嘅話，可唔可以平時？譬如我今日我聽完啦，我真係想同佢溝通一下，同埋傾下偈。建唔建議大家咁樣做啊？ 平時都可以同佢哋傾偈。 開學咗好少時間啫，點啊？翻學翻成點 啊？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問候啦，即係問下你翻學點咁。如果佢即係我哋通常就會話啲開放式嘅問題啦，open end， 咁佢就會睇佢答咩咯、 哦， 就唔好問啲咁淨係啲 yes or no 對與錯， 哦、即 係你 O 唔 OK 啊？開唔開心？ O 唔 OK 啊？O 係啦，就問最好就問係啊 ，OK， 最好就問你翻學點啊咁樣，咁等佢自己去答，唔好話你開唔開心或者你 O 唔 OK， 咁佢一定唔想煩嘅、或者唔想你擔心嘅，就會話 OK。冇嘢啊，好好啊，咁樣咯。咁、我哋試下用一啲咩技巧都可以去關心我哋身邊嘅細路仔啊、年輕人嘅、 各位同學，我哋真係好關心你哋啊，係我哋好愛你哋，我哋好錫你哋。咁即係希望你今日即係除咗話可以聽到有啲即係記住，有咩事嘅話咧揾人傾、之外嘅話咧，其實今日咧表妹亦都帶咗一個練習， 係 咪啊？ 今日咧就想帶一個叫做3分鐘嘅呼吸空間練習俾大家嘅。 好。 咁如果喺电台听紧嘅听众咧，你哋可以试下放低你手上嘅事情啦，用几分钟嘅时间咧去关心下自己。这个咧系一个3分鐘嘅呼吸空间练习。呼吸空间嘅第一步，专注当下。而家咧，我哋将我哋嘅注意力放喺我哋嘅当下嘅身心状态嗰度。留心一下，而家个脑里边有啲乜嘢嘅谂法、情绪、感受，我哋唔需要去追踪佢，只需要留意到有啲乜嘢嘅感受就可以噶啦。呼吸空间嘅第二步，专注呼吸。我哋将刚才嘅觉察慢慢转移到去我哋嘅呼吸嗰度，留心我哋嘅一呼一吸。我哋唔需要去改变我哋嘅呼吸嘅速度，只需要留意佢嘅一吸一呼。你可以留意鼻孔嘅呼吸，或者你腹部嘅起伏。呼吸空间的第三步，扩展呼吸。我们现在呢将刚才的觉察慢慢扩展到去整个身体那里，就好像整个身体一起呼吸一样，一吸一呼，身体的不同的部分都一同呼吸。呼吸空间的练习呢将要结束。我哋咧好多谢自己用咗几分钟嘅时间去关心自己，我哋亦都可以带住呢一份嘅觉察去好好关心自己嘅身体情绪，开展今日嘅新生活。 好啦，呢、這个歌曲咧又由啊表姐啦、表叔啦带俾我哋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音乐今日觉得唔开心嘅事，第日谂翻都系趣事一桩啫。 可以大家一起去欣赏下呢首歌，跟住我哋去体会翻今日咧，我哋都可以每一日都可以用一个新嘅开始去留意翻今日嘅身心状态。 多谢晒两位。 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则，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岁岁老矣。如孩童喝水，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困去，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 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5%。下昼可以报温时间有阳光同埋有骤雨，今日大致多云嘅。十二点听完新闻翻嚟，我哋就会有 B 房赛 Bilibili 有出现啊，稍后继续唔好行开啦。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哈喽贝利贝利，又出现在我们星期二的节目。 Hello, Hello, 大家好啊， 好嘢。 一种好兴奋的心情啊嘛，听到 好开心啊， 系啊， 点解我见到你有嘢食 啊？梗系啦，虽然今个礼拜冇嘢食啦，但系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过话一啲去餐厅嘅时候啦，我哋喺外国啦，点样同侍应讲嘢啊，或者几时入个侍应啊，入边一个侍应啊， 取埋你 系啦， 学到嘢 系啦，点样可以有礼貌咁样咧，讲到自己所需要嘅嘢咧，咁啊，亦都令我谂起啦，哇，旧时细个咧喺外国啦，喺餐厅啦。叫嘢食咧，其實都有少少嘅學問嘅喎， 梗係有啦。我細個嘅時候啊，連點解咁多隻叉同咁多隻羹我都搞唔清楚，成日話要左擺右擺，又唔知點樣有個次序嘅、哦。我細個 嗱嗰個好簡單嘅，總之咧就係 由 外邊食到裏邊， 由外邊食到裏邊就係咁教。 聽力都有教你， 係 聽力，因為佢同佢食飯啊嘛。 睇多幾次，但係聽唔到咩都食。嗱，其實咧嗰啲就比較 formal 啲啊，高級啲嘅餐廳啦。但係其實如果喺北美。州啦，我哋成日都去一啲好 casual 嘅餐厅啦、但系未至于 fine dining 嘅，咁我哋叫做系啦 family style 喺家庭式嘅餐厅啦，系食啲叫做 American fast food 嘅，即系美食嘅一啲快餐嘅 ，OK， 咁但系都要坐低啊，慢慢叫嘢食嘅，咁我今日又趁呢个机会咧，又同大家讲下啦，因为有时候我哋睇下个 menu， 咦，究竟点嗌咧啲嘢？ 因为啲系法文嚟嘅， 系有啲系法文， 喂，其实真系完全唔知佢写乜啱啱写。 系啊，嗱喺美式嘅英文咧，其实有好多嘅法文啦，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但系其实喺个 menu 喺个餐牌上面咧、我哋都会见好多法文嘅、不过咧，首先我哋嗱一坐低咗，人哋个俾个 menu 你啦、首先咧。 Can I get you anything to drink？ 你饮啲乜嘢好咧？饮唔饮嘢啊？咁我哋由饮嘢开始讲啦，系咪？嗱，饮嘢咧，阿马老师咧一定要识呢个 term 啦。嗱，有啲嘢饮咧就系一杯杯嘅， 免费。 有啲咧就系话饮完睇啦， 可以 refill。 refill 系啦，我要学。 嗱，最紧要咧认识呢一个字啊，喺个餐牌上面咧。 我哋真好了解你。 梗系啦， 唔使钱啦，有冇有冇？ 佢讲嘢咁多，系咪先？一定要话。refill 翻啲口水噶嘛，润下个喉噶嘛。嗱，如果咧个餐牌上面咧写住有啲叫做 pop 啦，或者系啲饮品啦，啲汽水啦，或者系一啲嘅 ice tea 咧，叫做 bottomless， 系啦，即系冇底嘅，冇底深潭嘅 refill 嘅。 你话几好咧？系啦，如果佢多数系写呢个 drink 系 bottomless 嘅话咧，一定要嗌啦。 系 啦 ，b o t， 但系佢系收钱嘅，不过即系话可以 refill 咁解。 系啦 ，bottomless 嗱 ，bottomless 底啦 ，b o t t o m l e s。 无底 系啦，咁啊呢个无底嘅 drinks 啦吓，咁啊多数会喺啲乜嘢地方出现咧？嗱，就系一啲汽水啦，头先讲嘅柠檬茶啦，嘅 ice tea 啦，系啦，咁头先讲嘅 ice tea 柠檬茶咧，其实喺外国咧，喺美国啦或者加拿大啦，多数 ice tea 咧就系 ice lemon tea 嘅意思，系啦，通常咧佢就会如果系有甜味嘅话咧，佢就唔会另外好似香港咁样冻柠茶小甜加隔篱喺自己落个糖浆嘅，通常咧佢就已经调咗味噶啦，系啦，咁佢会喺个 menu 嗰度咧就会餐盘度咧就会写话 sweeten。或者是即係 non-sweeten， 但多數咧 sweeten 嘅意思就係已經落咗少少糖噶啦，佢就唔會好甜嘅。咁係咪一定係檸檬咧？咁啊未必嘅，大多數咧都係有一片嘅檸檬，就係咧 ice lemon tea 嘅。咁呢一樣嘢咧，我發覺咧，其實去到亞洲咧又未必係嘅。嗱，譬如有時去泰國啊，或者去日本啊，其他地方玩啊，你話啊 ，can I get 一個 ice tea？但 系 咧， 系冇 lemon 噶， 系啊，同埋咧未必系甜噶， 系啊， 通常人哋会咧就咁俾一杯 加 ice， 就 ice tea 咯， 一杯茶， 所以你要问清楚，系啊，因为每个地方都唔同噶，你讲得啱， 系啊 ，ice tea 你真系要问噶，香港嘅柠檬茶嘅就系佢会有几个有几嚿柠檬俾你笃咯， 系啦，但系通常外国咧就系一片起两片止 嘅 啫，系啦， 多数冇， 系啦，咁如果你话哦 ，can I get an ice tea？ 即系话多数就系柠檬茶咁解，吓有埋甜度嘅，咁另外有一樣嘢就係 bottomless 嘅咧，就係 coffee 啦 ，coffee 即係咖啡咧，多數咧喺外國飲嘢咧都係話 free refill， 係 可以再幫你斟，再幫你斟嘅。 我想請問，有冇有一啲譬如可能係餐桌嘅禮儀嘅，例如就要飲曬佢，佢見到咧、你冇咯，佢先至會再斟。定係其實有時有某啲嘅地方嘅話，好可能嘅啫，你要食剩一啖飯，佢就會佢會幫你再筆，有冇嘅？ 冇嘅，通常嗱、如果 我幫你問㗎， 嗱呢啲 casual 唔係啊，有嘢我想問啊，我飲完熱咖啡，我轉飲 refill 第啲，咁咪唔叫 refill 啦。唔該，俾碗鮮橙汁我。 或者得 咧， 入 嚟 我 饮 埋汤啊！你 叫阿 Lisa 姐即刻拎个杯出嚟， 咁样叫 refill 唔得啦。 嗱，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喎，佢哋好殷勤嘅。OK， 通常你叫一杯咖啡咧，佢不停咁帮你斟， 啊、 不停咁帮你斟，你未饮完又斟，咁你都唔知道自己饮咗几多杯嘅。 系啊，跟住饮到手震为止。 嗱，系啦，嗰时我哋去 真系会手震噶，唔系讲笑。 嗱，我哋有时咧会去呢啲餐厅嗰度，旧时去，因为餐厅平啊嘛，饮杯咖啡、可能$2咁样啦，饮成晚啦。 系啊， 有时去读书咧，或者去同啲同学去倾嘢咧，你都唔知道自己饮咗几多杯 啦。系噶，直到无限 refill。 系啦，直到自己开始有少点解有啲手震。 系啊，同埋稳稳地走啦。 又或者去到厕所，咦，冇乜味咯。 最惨啊！佢系永远都唔会赶你走噶嘛， 系啦，不停咁帮你斟，不停咁帮你斟呢一样 嘢。咁其实呢个好客之道嚟， 系几好嘅，好慷慨嘅。OK， 嗱，咁啊，讲完咖啡啦，讲完柠檬茶啦，咁其实 要学嘅字 系啦，我哋就要嗌一啲嘅 appetizer 咧，一啲前菜啦。咁其实 menu 喺呢个餐牌上面咧，其实未必一定系讲 appetizer 嘅，有时佢会讲一啲 hors d'oeuvres 啦。hors d'oeuvres 其实亦都系等于 appetizer 咁解啦。 系边度 hors d'oeuvres？hors d'oeuvres 系啊 ，hors d'oeuvres 即系个 outside， 即系一个法文嚟嘅，即系咧喺 work hour 以外嘅。 哦， 系啦。咁其实同 appetizer 都差唔多，不过有时佢会写 appetizer， 有时会写 hors d'oeuvres。 系 啦。咁另外有一个字咧就叫 canopy 啦，或者系canopy 如果法文 系啦，系细细个嘅嗰啲咁 finger food 嘅嘢， 系啦系啦 ，canopy 嘅意思咧，即系 finger food， 即系话喺个 sofa 上边，即系呢个 sofa。咁其实同我哋不嬲讲嘅 appetizer 前菜或者 hors d'oeuvres 有啲咩分别咧？就多数系用只手咧，系手指咧可以拎起，同埋咧一定系有四 part 嘅。四拍一 一 part 咧就係中間個 base 啦，個 base 可以一塊餅乾啦，可以係一個青瓜嘅橫切片啦，上面有啲醬汁啦。 嗯， 可能是一些豬肝醬啊、鵝肝醬啊，跟住上面可能擺隻蝦啦，或者係擺少少肉啦，跟住咧再擺少少嘅 garnish 一啲半碟啦，可能幾粒嘅魚子咁樣啦，咁樣就成為一個嘅 canopy 或者 canopy。 一定要四層嘅嘢啊！ 有四個 elements 嘅，有四樣嘢嘅，係啦，就咁樣。咁 即係你揀粒蝦乾啊，都得嘅。 嗱，咁呢個字咧， 苦瓜咁， 唔係呢個呢個我中意啊！我可唔可以叫咗呢個之後加個白飯？正啊！ 嗱，呢個底層。 油 組合 可以啊，然後咖啡無限飲 係啦，底層可以加油炸鬼，再加個白飯。 喂，呢個 OK， 呢個就係呢個就係 上面 篤個腸粉， 少少辣椒醬咁樣係嘛？嗱，呢個字點解要有時會識咧？因為有時有啲 happy hour 嚇就會話，喂，嗌一杯紅酒或者嗌一個飲品就有啲 free 嘅。canopies 或者係一啲嘅 hors d'oeuvres 送俾你，係啦，咁你要知道呢個字點解咯？ 咁呢個可唔可以 refill 啊？即係呢啲咁樣。 嗱，通常咧，如果佢話一個你嗌杯飲嘢有一啲 free 嘅 appetizer 或者 hors d'oeuvres， 多數可以 refill， 多數係任攞嘅。OK， 咁當然有唔同嘅例子啦，係咪？咁我哋要知道啦。 係啊，冇佢 charge 你錢啫嘛。 係啦， 可以任攞，無限。 所以唔好帶阿馬老師去咯，我驚佢呢個飲飲。 你啱啊！你啱啊！ 係咪免費㗎？呢個 係啊，唔係佢會問嘅就係話可唔可以俾多？ 放量食 不喂，不過真係有時咧，餐廳有啲咁嘅陷阱嘅喎。有時餐廳嚟到咧，俾啲麵包你咧， 你以為唔使錢？ 第一個 basket， 第一個攬嘅麵包係唔使錢。第二個、第三個要錢，但係佢唔會同你講嘅。 係啊，佢以為你知㗎啦嘛，約定俗成呢樣。係 啊 ，can I get some more bread？ 咁佢話 ：Yeah， sure， sure。咁啊，擺低之後，跟住喺個帳單嗰度會反映咗啦，係咪？ 明。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我哋再睇個 menu 咧，就有一樣嘢咧叫 à la carte。阿拉卡咧就係話散叫咁解，即係話唔係一個 set dinner， 係啦。咁有啲人會中意話，喂，我唔中意 set dinner， 乜都有嘅，我淨係中意阿拉卡嘅，可以嘅 ，OK。咁如果頭先講完 appetizer 啊，講完一啲前菜之後咧，咁我哋嗌 main course 喎。main course 咧有一啲嘅西式嘅三文治咧，喺北美洲啦，係都幾 popular 嘅。咁大家見到咧就會知道呢一樣嘢係咩啦。有一樣嘢咧叫做 cheese sticks，cheese stick。cheese stick 嘅意思咧，就係話一個漢堡一個熱狗腸啦，上面咧就有一啲嘅牛肉，即係可能係一啲牛排切出嚟好薄嘅牛肉，上面再加一啲嘅芝士醬，咁呢個叫做 cheese stick 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叫做 French dip，beef dip。咁都一樣嘅，咁都係一個嘅漢堡包啦，或者一個 sour 都一個硬啲嘅 baguette 嘅包啦，上面咧再擺一啲嘅牛肉片啦，跟住咧呢一樣嘢咧就係隔離咧 serve 嘅時候咧，嗱一個嘅baguette 上面又有啲嘅牛肉啦，隔離有啲嘅薯條啦，再加 法國麵包， 法國麵包係啦，咁仲有一碗嘅牛肉汁，系啦，唔系 gravy 喎，系啦，唔系 gravy，gravy 咧就系好结噶嘛，牛肉汁咧就好似一啲嘅牛肉高汤咁样啦吓，咁 呢个我中意啊， 系啦，好好食嘅，如果大家有机会食嗰度， 有翼啊， 一路食咧就一路点，咁啊个面包咧就会染晒呢啲汁， 好食过呢样嘢喎，可能我唔 中意牛肉 喎，我又要加个 French dip，beef dip 或者系 French dip， 系啦，都系叫呢个名嘅吓，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一啲细嘅汉堡包仔。大嘅漢堡包叫hamburger 啦， 系 mini hamburger， 都可以叫 mini hamburger 嘅。但系咧有一啲嘅前菜嘅 appetizer 咧，就系一个长嘅碟，可能摆细三个好细嘅汉堡包仔啦。呢啲叫 slider， 系啦。 但系其实同普通汉堡包都一样嘅，不过细咗嘅 size 啫， 细咗咁嘅 size 啫。咁点样叫 slider 咧？即系因为细细个。一咗落去个喉咙嗰度啦，咁就叫 slider， 转法系 S L I D E R， 系啦，咁同埋系啦，有一样嘢咧就系有时你会喺个餐牌度咧，嗱，无论系沙律啦，或者系 pizza 啦，或者系其他某啲嘅主菜啦吓，佢都会话嗱，可能沙律有鸡沙律，咁又可能系有第二样嘅沙律，咁可能有一种嘅沙律就叫 the works， 或者系有啲嘅 pizza， 可能啊呢个叫 pepperoni 啊。这个辣肉肠啊，嗱呢个鸡 pizza 有一个 pizza 可能叫 the works 嘅 pizza，the works 嘅意思咧就系话乜都有咁解，即系个大集会， 系即系集锦， 系啦，即系集锦，有少少似系我哋香港叫嘅厨师沙律啦，你都唔知佢摆咩落去嘅，乜都有啲嘅，咁就叫做 the works， 系啦 ，the works 咁嘅意思啦，系啦，咁所以 即系包含喺沙律啦，你叫嘅 pizza 啦， 系啦， 总之就 works 就 系，如果你个餐牌写住啊。唔知佢嗌咩喎，佢總之有個叫 今日嘅 special 叫做 The Works， 咁 The Works 真係乜都有咁解啦。 哦，即係食物集中型，即係裏面咩都有，係咪？嗱，集中曬喺裏面，我意思係。 係啦，不過咧，你做過餐館咧，你就知道咧，多數唔好叫 The Works 嘅， 因為嗰啲唔係嗰啲粟賣唔曬嗰啲，抌曬落去。 係啦，你都唔知㗎。喂，今日剩翻啲火腿味喎，可唔可以加埋落去啊？ 嗱， 叫 The Works 啊。好，咁最尾嗌到甜品啦，甜品有一樣嘢咧，就我哋好多時咧。就食蘋果批嘅，咁、但係如果蘋果批咧，有一樣嘢叫做 apple pie，almond 係啦 ，almond 點解咧？其實 almond 咧即係話加埋雪糕咁解，係啦，有好拗頭嘅，點解會叫 almond 咧？ 點解唔會 ice cream 咪算咯？ 係會翻，唔係嘅。總之嗱，如果你話個侍應行到過嚟，你咪要 apple pie 啊？係係啊。 A la mode 就係 apple pie with ice cream， 係啦，即係要唔要 ice cream 咁解咁係啦， 即係 a la mode 就係 apple pie with ice cream， 係 啦 ，a la mode 咁樣你話 yes， 即係話 with ice cream 係啦 ，a la mode 嘅意思即係 in fashion， 即係話哇而家好時興咁解， 係 咁其實不嬲都係㗎啦，我即係由八九十年代開始一路都係咁 樣叫法， 大家都明㗎啦，咁去到最尾嚟，如果大家食唔曬咁點樣啊？咁啊打包啦，係啦，咁打包點？讲咧，打包即系 take away， 系啦 ，take away，can I have it packed away 啊？系 ，OK， 冇所谓嘅。咁但系以前嘅叫法咧，我哋话叫做 doggy bag 嘅，尤其是有啲系啦，一啲嘅中式餐馆啦 ，can I get a doggy bag？ 系啦，咁人哋就会即系知道你 攞走 嘅嘢，系啦。不过有少少礼仪就系话，如果人哋请你或者系一啲嘅 business lunch 啊，或者点啊，咁多数就 攞， 就冇 好肉酸啊， 系啦，好肉酸啊，麻烦先唔好咁做啦，知唔知道啊？系啦， 你头先叫佢唔好做，你个做晒 B 房 菜。好难忍咋，咁多嘢你唔攞， 系啦，嗱，饮嘢最紧要 bottomless 啦，系咪啊？食嘢最紧要 pack away 啦，食唔晒最紧要攞走啦。嗱，不过咧有一个嘅 appetizer 咧，一定唔会食唔晒噶。我每一次去呢啲餐厅度咧，一定会系叫呢一样嘢， 好受欢迎。 系啦，就叫做 buffalo wings， 哇， 水牛城鸡翼， 冇错。 系啦，咁如果大家有食过嘅话咧，都知道多数咧就系一啲嘅炸鸡翼，但系咧上边。就有一啲嘅水牛城嘅辣汁啦、辣酱啦，咁其实有少少似近年咧兴嘅韩式炸鸡咁样嘅，我觉得系啦， 黐黐立立咁嘅酱，甜甜地。 不过咧，我哋每次叫嘅 buffalo wings 啦吓，多数咧就系鸡翼啦，或者系一啲嘅轰轰锤啦，就好少话好似韩式咁样咧成块嘅鸡件咁样嘅。 佢系唔使掠骨噶嘛？如果系韩式炸鸡， 韩式炸鸡有得掠骨唔掠骨啦， 系通常都系嗌唔 掠 骨， 食人就唔掠骨，食鸡就掠骨。 咁我哋系鸡嘛，咁所以咪掠骨。 你望住佢讲嘅点解？ 遮住咗阿马老师先。 你死啦！下个礼拜一定嬲你。 人掠骨啊！ 佢成日骗住人间整死我嘅阿马老师。Anyway， 嗱呢一个嘅 buffalo wings 其实制作咧好简单嘅。嗱，首先咧我哋买一啲嘅急冻鸡翼翻嚟啦。咁急冻鸡翼翻嚟嘅处理咧，我哋就要因为有少少血水同埋有少少嘅 冰啊 冰味啊嗰啲啦吓。咁我哋首先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先啦。又可以解凍，咁又可以令到嗰啲血水出嚟啦。咁、停乾水之後咧，我哋要揾隻手咧揸揸啲血水嘅， 係啦。如果唔係， 係啦，有啲嘅冰味嘅。咁、搞掂曬之後咧，我哋如果要嗰個嘅 buffalo wings 嗰個雞翼咧，要好脆嘅話咧，就要擺落嗰個雪櫃嗰度雪一晚。 誒、係㗎，係 啦、 哦，原來個竅門就係咁樣。係 啦，有啲人咧， 啲水抽乾曬。 係啦，有啲人咧就話：喂，用廚房紙印一印乾佢得唔得 㗎？ 其實咧都可以嘅，不過個效果咧就冇咁好。係啦，咁我就會係揸乾完擺落雪櫃之前咧，我就會落少少鹽，同埋落少少嘅豆粉。咁其實呢個步驟你可以唔落都得嘅，因為就算你唔加鹽唔加豆粉，因為你嗰個嘅最尾嘅醬汁咧。由於太濃郁啊，所以你嗰個味道咧已經有喺度，但你落個底味加少少鹽啊，都冇所謂嘅。咁可能係雪一晚啦，雪五六個鐘啦，咁出到嚟咧，嗰啲雞翼咧已經乾曬噶啦。OK， 咁但係唔好話成兜雞翼一隻搭一隻咁樣擺啦，通常要。lay flat 平方 系平方啦，咁出嚟乾咗之後咧，我哋就用170度到嘅油温去到炸佢啦。炸完之後，通常你就可以再翻炸啦，令到佢再乾身啲啦。 另外咧，我哋 炸完一次，捞出嚟， 系啦， 摊一阵， 系啦，可能系190度，提高少少嘅温度，再炸多一次，咁咧就会好 crispy， 好脆噶啦。跟住咧，我哋就整我哋嘅酱汁啦。酱汁咧就系任何嘅一啲 hot sauce， 任何啲辣椒酱啦。我发现咧，香港如果你要揾一啲啱嘅酱汁咧，有一只L 字头嘅酱汁啊，三字555嗰只酱汁啦，就一只叫做蒜蓉辣椒酱嘅，我觉得几似外国嘅味道嘅。跟住咧，倒成支倒就成支得噶啦，香港 一支啊， 系啊，一支都系一吸到一杯到嘅啫嘛。 O K， 系啦，唔系，咁你一磅鸡翼差唔多啦，一支倒晒落去啦，咁跟住再加少少嘅椰汁，再加少少嘅糖，糖啊啲 brown sugar 啦，同埋咧。唔好意思啊，最紧要咧， 你已经谂紧我几好食啦， 系啦，应该确口， 封口啊， 封口 系啦，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加一样嘢就系牛油啦，系啦，牛油咧就可以令到佢个辣度咧减少嘅，咁如果你觉得嗰个辣酱我哇唔得喎，小朋友好辣。就用牛油嚟控制，系、 哦、 啦。如果你想冇咁辣嘅话，唔系通常我哋系一支嘅辣椒酱咧，我哋就加一 stick 嘅牛油咧，一 stick 就系大概系100 gram 嘅牛油啦。系啦，煮咗佢之后咧，我哋摊冻佢少少，因为你如果太热嘅话咧，我觉得个口感就麻麻地嘅。系摊冻翻佢暖暖地嘅话咧，再加翻嗰啲鸡翼捞埋晒咧，就搞掂噶啦。系啦，呢、這个就系 Buffalo Wings 嘅做法啦。咁其实咧 ，Buffalo Wings 系啊，我做完之后咧，捞咗之后啦，当然最好系即刻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食唔晒嘅话咧，唔紧要嘅，你摆落个冰格嗰度，冰咗佢硬轰轰。OK， 跟住咧，你几时？想食嘅時候咧，擺放落焗爐焗一陣間咧，又可以脆翻，又好食噶啦。 哇！ 係啦， 可唔可以有完全唔辣嘅 version 啊？ 完全唔辣嘅 version 咧，就可以 用咩？ 係啦，可以用如果你唔辣嘅話，咪整第啲咯，例如係啲 honey glaze 嘅 garlic 嘅，或者係蒜蓉味嘅醬汁啦，又可以嘅。咁但係通常我哋喺外國咧食 buffalo wings 辣得滯咧，我哋通常咧一定係會有啲嘅 cool down， 一啲凍少少嘅嘢咧，就係、是、話有上次嘅 celery sticks 啦、西芹條啦，咁再加一個咧 blue cheese 嘅 dressing 嘅 blue cheese 就係、是、個藍芝士嘅 dressing 啦。其實個 dressing 都好簡單嘅啫，一 part 藍芝士，一 part 嘅酸忌廉，同埋一 part 嘅 mayonnaise， 撈埋曬佢咧就可以用嚟點噶啦。通常咧我哋就哇食到啲雞翼好辣嘅時候咧，再用翻個嘅西芹條咧，點翻啲冇咁辣嘅 cool down 嘅藍芝士醬咧，咁就啱啱好就 perfect 噶啦。 哇， 平衡翻啲，好嘢，正啊！多謝曬 Billy 今日介紹下 Buffalo Wings， 咁啊大家可以試下啦噃。 Yeah. 好，翻嚟啦，11:3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32度氣温，相對濕度64%。聽緊風騷跑人啦，下晝酷熱半時。间有阳光，稍后有骤雨。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我哋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啦，继续听住我哋嘅节目嘅。一阵间咧，呢个故事咧就系我哋嘅八月再见，九月你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上个月底辞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的岑浩辉，今朝正式递交383张澳门行政长官选举提名表格，预料好大机会将会成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岑浩辉朝早在代理人等陪同之下，带同选委提名表到行政长官选举办事处递交参选文件。岑浩辉表示冇预设目标，最终得到380多张提名是满意。当按法定程序获确认参选资格之后，他说会在月底竞选宣传期开始之前，再听取选委以至落区接触市民，收集不同意见，准备政纲，继续争取包括其他17名冇签提名票的选委在10月13日投票日支持他成为第六任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年7月召开的3中全会作出重要决定，强调要发挥好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两岸与香港澳门同根一脉，血浓于水，精诚合作，共同成长，是聚焦发展的必要之路。作为中华儿女的青年企业家，都应该秉承天下为公理念，携手共进。 李家超出席港粤澳台青年企业家峰会开幕式，他在致辞的时候提到，峰会将会有助更多青年了解国家发展，共同探讨湾区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他又说，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亦都是在亚洲唯一拥有五间北强大学的地方，具有雄厚科研实力和先进科技基础，吸引海内外人才来港发展事业，全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中环歌赋街一个住宅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三伤。警方说，经消防检查之后，相信是单位的电视机过热引致，火警无可疑，会继续跟进调查。女死者86岁，住在同一座大厦的66岁新抱，昨晚10点几闻到有浓烟味，到死者家中打算带她离开，打开门发现单位内有烟和火，死者倒卧地上，新抱接返家中报警，并通知其他住客离开。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和救出事主，证实死者不治。另外一对分别29岁和30岁的男女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44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62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7985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2蚊，升3.7；腾讯控股368.6，跌2.6；盈富基金17.91，升7仙；美团119.1，升5毫；友邦保险53.9，跌1毫；药明生物10.9，跌4.4；南方恒生科技3.38.6，系升0.6仙；建设银行5.42，升8仙；中海油19蚊，跌8仙。港交所223.8，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43.27，瑞士法郎0.849，加元1.357，人民币7.118，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6286点，升71点。港金报2327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1.73美元，卖出250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我细个可能比较坎坷啦，冇时间交朋友，但系音乐就唯一嘅朋友，佢帮咗好多嘢啦，即系令到我好有能量，陪住我开心，陪住我唔开心。差唔多18岁嘅时候，我突然之间好想创造啊，即系我唔系想听人哋啲歌，我想创造佢嘅音乐呢一样嘢，成为我自己嘅音乐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抗美援朝，浴血奋战，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暴雪寒冬，战场上兄弟同心，誓要保卫家园。高纯、黄子琪，同戏连枝。

前线，静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早抱满对方双手，你的感情线看出我下个十年分叉的感情线，总会有某天一起发展，更适合时候孤男寡女会连线，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深呼吸等适合时候孤男寡女去连线，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 嗰日我哋 X 档案所有嘅核心成员第一次出嚟见面咯，就是、去咗有一间好隐蔽嘅私人会所度饮嘢咯。我觉得好兴奋啊，原因系同一啲咁专业、咁叻嘅人一齐做嘢，我觉得好开心啊！唔知点解，我好想有一番作为啊！ 表妹啊，表妹， 咩事啊，表姐？ 你闻唔闻到？是一股新气象啊！ 你说什么啊，表姐？ 是一股好清新的气息啊！ 有吗？ 有啊，不过你放心啦，不咸的，没有海水味啊！ 那天曾生又坐在我隔离，当他跟 Steven、朱 Sir 谈论的时候，曾生那种充满着自信、运筹帷幄、气定神闲的样子，怎么说呢？我不想用 charm 那个字啊，太普通了，但是用什么字来形容才最贴切呢？哎呀，等我再想想先啦。 老朱啊，我知嚟紧会好忙噶，辛苦你先啊。 系边辛苦啊？前期嘢跟住个 schedule 一步一步做，应该冇问题嘅。喂，咁你又点安排啊？ 我就 send 咗 email 俾大老板话会离职。其实我都未试过一份工咧，我做唔够三年就走。 喂，咁你老板有冇揸你型啊？ 咁又冇，识咗咁耐，佢知道我做嘢嘅风格嘅。嗱，佢知咧今次个 project 我都有少少份，佢鼓励我啊，话如果有嘢帮手咧，揾佢啊。所以我今次翻台山咧，我要同佢好好交代我的动向，同埋请佢食餐饭咯。 啊，唔紧要，嗱，香港咧我搞掂，你放心搞掂晒你台山啲嘢先。嗱，至于嗰个 Steven 咧，如果佢嗰边有咩要求或者 update 咧，我会应付，放心啦，我哋两兄弟加埋你嘅前度同埋嗰个嗰、那个叫咩名 啊？你咪嗰个 Ann 啊，佢系 Joey 嘅表姐啊。 啊 ，Ann 系啊， 唉 ，Philip 哥，你终于讲啱 Joey 个名，不过咧。我记得佢表姐唔系叫阿 Ann 喎， 咁叫咩名啊？ 叫 Amy 啊 ，Amy 系啊， 我唔系好记得喎，咁点啊？ 喂，你真系谂住揾埋个 Amy 又嚟帮手咩？佢、用得着咩？定抑话佢因为系 Joey 嘅表姐嚟就 ？I know 嗱咁啦，不如你了解一下先，你认为用得着、帮到手嘅，咪揾埋佢咯。如果唔系咧，我同阿 Joey 讲。佢唔啱，唔都得噶喎。 得呢啲咁简单嘅嘢，我处理得啦。嚟、你快啲上台山搞掂晒嘢，落翻嚟一齐煮大茶饭。 哎呀呀呀呀！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咩事啊、哎，表姐？ 表妹，表妹，望住我，望住我， 望咗啦。点啊？ 有人，有人啊！讲紧有人约我、啊。 啊！有人约会你啊，恭喜你啊！ 哎呀，表妹，我又有冰食咯。 有咩老弱残兵啊，表姐？ 哎呀，你唔好卖我，唔系啊，食我你啊！ 你放心啦，今次好饱肚嘅，系猪仔包。 猪仔包喺边度食噶？ 乜嘢啊？咪你嗰个老猪猪 Sir 啊？吓、 啊！搞咩啊？ Amy， 即系咁，其实我约你出嚟咧，系代表我同阿 Philip 哥都好认真咁样对我哋嘅团队咧，我哋好想同大家咧就各尽其职、各展所长，所以咧专登约你出嚟啊！大家了解多啲，咁我哋有共同目标咯，做嘢上嚟咪事半功倍咯。 吓、啊，原来系咁咋？ 哎呀，咪仲有咩啊？喂，你咧，周瑜佢唔得闲嚟咩？ 得闲，嚟紧噶啦，可能佢迟到啩。 喂，佢好少迟到喎，我同阿 Philip 哥揾佢帮手作，就因为我哋都觉得阿 Joey 好可靠啊，咩俾佢咧，佢都可以准时 甚至超額完成。 哦，係咩？係咩？ 喂，其實 Amy 啊，你平時嘅工作咧，主要負責邊方面嘅範疇啊？啊，係啊。你边间 U 毕业噶？你 major 乜嘢？主修乜嘢？ 朱 Sir 吓，唔好意思啊，我想去世界间事。 OK。 搞错啊！件猪仔包啊，埋我呢啲咁嘅嘢，点答你啫？哎呀，唔通话俾你知啊！我喺圣加比中学撑一年先毕业咩？哎呀，激死人啊！搞到我鬼死咁眼瞓。啊，早知咁嘥时间出嚟啦，嘥时间。 喂 ，Amy， 咩事啊？ 咩 你系咪有其他嘢做啊？我嘥咗你啲时间咩？ 咦，吓鬼死人咩？朱 Sir 突然之间喺后面出现，你偷听我讲嘢啊？ 唔系啊，我咩猪仔包？你唔好误会啊！我见你去洗手间咁耐，我担心你有事啊，所以咪睇下你咯。 咁、你睇到啦，冇事啦嘛。你再令佢后面啦，表妹嚟啦。 喂，钟儿，你咁晏噶？ 咩 啊？ 唔系约咗三点啊，约两点半啫嘛，冇迟到。 我搞错，你冇迟。我哋可以倾下嚟紧工作点样安排，同埋咧点样分工，好唔好 ？OK 啊，我都有啲 idea 想同大家倾下。 哦，咁你哋咁多 idea， 你哋倾住先啦，我去个洗手间先。 Okay, Amy， 你又去洗手间？ 系啊，肚痛啊，唔舒服啊，得唔得啊？ 吓，你唔舒服？ 表姐，你搞乜嘢啊？你点会喺厕所度瞓着觉噶？你系咪真系唔舒服？你好唔舒服啊！ 哎呀，表妹啊，我一个女人仔嚟嘅咋，谂住嚟 hea 下，有啲咩笋嘢睇下，谂住食件猪仔包嘅啫嘛。你头先讲嗰啲咩 idea， 我都唔鬼识，算啦，你唔好烦我啦。 唔系、啊，朱 Sir 对你嘅印象好似几好、啊，仲问咗好多关于你嘅嘢、 啊。哎呀，表妹啊，你记住啊，我啲身材嗰啲咧，嗰啲数字唔准立乱同人讲噶噃。 耶，朱 Sir 真系有问你身材、啊，佢话你五尺未够。买衫咪买童装啊，咁咪好抵好着数喎！你叫我点答佢咧？ 切、啊，我的身材啊，大把嘢值得关注啦、啊。问我几高，关咩事啫、啊？ 嗯哼， 傻噶 吓。 系、大家好啊！嗱，约大家开呢一个视像会议咧，就系、是、想代表董事局邀请大家下个星期五六日。去集团总部喺杭州千岛湖嘅度假别墅项目玩两日，轻松一下，顺便咧俾大家有个机会对集团咧更多嘅了解。你哋啲时间啊，嗰啲安排得唔得啊？ 哇！去咪去千岛湖啊？即系咧，咪好似马尔代夫咁样咧，推开嗰道门，即刻咧阳光与海滩，即刻跳落水嗰啲啊！ 差唔多啦、喂 ，Amy 啊，希望你 enjoy 咧，玩得开心啲啊！ 哎呀，咁系咪全包，即系一蚊都唔使出，即系任食任饮嗰啲啊？ 梗系啦！嗱、 oh ， 董事局嘅意思咧就系最紧要大家玩得开心 吓。 嗱、其他嘢咧，大家乜都唔使理嘅，唔使操心吓。 表姐啊，唔好咁啦你。 乜嘢啫？哎呀，有咩问题啊？问清楚啲嘛，费事啲咩隐性收费，知嗰啲条款啊写到咁细只鬼睇到咩？一阵间啊，要我哋入会啊，交啲咩费嗰啲，哎呀唔好啦，系咪先 ？Amy，、我赞你问得好，问清问楚，呢种态度好，我中意。 哎 呀，咁样吓，嗱，我再约大家咧星期五嘅集合时间 ，OK？ 嗱，我哋而家咧喺度倾下第一阶段嘅筹备工作，我发咗个 email 俾大家噶啦，大家可以嚟睇下。 OK， 嗱，我有嘢问啦，关于第二 part 咧， 表妹一阵陪我去买泳衣。 表姐，你都唔识游水喎，买泳衣做乜嘢？ 乜嘢啊？你头先冇听啊 ？Stephen 讲嘅咩？讲到咁清楚，大老板出嚟见我哋，一阵间啊，嗰啲阳光与海滩个泳池边有个救生员嗰啲咧，霸道总裁啊！你唔系唔知啊嘛？咁我咪嘥咗个机会，我要把握晒所有嘅机会，展现我迷人嘅 body 嘅一面啊！ 表姐啊，我哋喺做嘢噶，唔系吊金龟啊！我依家真系好后悔拉你入嚟啊！ 哎呀，我都好后悔啊！ 你后悔乜嘢啊？ 我后悔你咁迟先带我入去咯，快啲过嚟睇下咩颜色衬我，你快啲， 紫色啦，紫色几好啊！ 哇哈，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好多。Hello， 山顶嘅朋友，你哋好啊！咩话睇唔到你哋嗌，大声啲唔 得一起齐高歌这歌。 哇 ，Joey 啊，你表姐玩得好开心啊！ 系啊，佢份人好简单噶，就佢好好人噶。 嗱，我谂到，如果我哋公司咧 PR 其中一员咧、嗯，你点睇啊 ？Jo Sir 啊， 嗯 ，Amy 系我表姐。有啲嘢咧，我唔系好方便决定嘅，你同曾生啊 Steven 决定咪得咯。 但系你介绍 Amy 俾我哋识，一定有你嘅原因嘅、哦，讲嚟听下。 其实咧，我表姐佢又系人系好好嘅。当初咧，你哋话要人啊嘛，咁我表姐又啱啱有时间，咪谂住大家识下咯。至于最后决定用唔用嘅话，你同曾生决定得噶啦，好唔好？ 周怡，今次咧，我同阿曾生咧尽地一煲噶啦。只要我哋咧埋到班，我哋对呢个 project 咧。好有信心，真的信我 啊！我信，系、哦、曾生嚟唔嚟到啊？ 佢嚟到，佢话赶到嚟噶、哦。嗱、啊，听到呢首歌咧、啊，我知佢嚟咗啦，我入去揾下佢先。 记得嗰年，我同佢卡拉 OK， 佢都系唱呢一首歌噶。哇 ，Philip 你唱歌原来咁好听噶 ，OK 啦。 你以前系咪成日唱歌氹你啲女朋友噶？ 我啲女朋友 ，Chloe 我知咁样嘅人咩？咩我啲女朋友咧？ 人哋点知你、啊？我又唔识睇穿你嘅，点知你系好人定系坏人、啊？ 咁你睇唔到我，其实一个大坏蛋、啊，你飞唔出我手指啦！ 喂呀，唔好玩啦、啊！ 咁你话我坏蛋、啊，我咪做坏蛋俾你睇咯。 哎呀，你正经啲先啦、啊嗯！我想问你啊，其实咧，你有冇啲咩理想啊？又或者有啲乜嘢嘅心愿咁噶？ 我嘅理想啊，咪同好多男人一样咯，娶老婆、生仔、叹世界，耶、yeah! ！ 喂呀，我真系认真问你噶，你正经啲答我得唔得啊？ 得。我的理想就做一些对环保或者学生、总之对年轻有关的义务工作，我想个个都有机会向上游。 向上游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家环境不好，我看到很多小路仔啊，年轻人为了生活行错路，我二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出事那天，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很多血。 对不住啊 Philip， 我不知道你们有二哥的事。 不要紧，过了去了。喂 ，Joey， 谂紧咩啊？ 曾生，你唱完歌啦？ 唱完好耐咯，我好多人啊，佢哋玩得好开心，不过我觉得好焗啊，咪出嚟唞下气咯。你咧？ 我咩？ 你做乜走出嚟嘅？ 冇，我出嚟吹下风嘛。秋天啊，我好中意秋天噶。 系、冇错。我记得你讲过你中意秋天。啊，咁不如咁啦，我带你一个地方，你一定中意。 吓、啊？去边啊？我入去攞翻件外套先啦、啊。 唔使唔使。吓、 啊， 你如果惊冻嘅，我俾件外套你。 哦， 嚟行啦，跟我嚟。 哦， 表妹，咦，边个拖住咗我个表妹啊？佢哋去边啊？喂，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族人，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就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的去等，秋色的夜日。